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嚟显著较凉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在清晨五点，台风北面集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跟着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北面集结在北纬13.2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4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南澳建南、汕尾建南、香港建南、沙堤建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同北部湾建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7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东沙吹北风5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去进修啊。 啱啦，为咗帮大家提升自己，持续进修基金优化咗啦。2019年4月1日或之后开课嘅课程，资助上限已经由10,000蚊加到20,000。 我知道，以前未用晒嘅资助都用得翻，申请有效期同次数都冇限制， 年龄上限提高到70岁，仲多咗课程拣。上基金网页或者打3142-2277了解下啦。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7的时间，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啦，头先听新闻报道的时候都听到啦，系啊，那个嘅气温就低了很多。咁啊，而家16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就是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都是现正生效嘅。咁啊，头先咧有个话到咯，强烈季候风信号的而且确朝头早嘅时候发现咧，周围都几大风啊吓。咁啊，特別咧，尋日夜晚瞓覺嘅時間啊，成晚咧都即係瞓得麻麻地，可能最大嘅原因咧就係因為覺得啲風咧都呼呼聲啊，同埋咧即係我哋住呢啲村屋嘅地方啊，哇，都聽到好多咧啲人跌嘢啊， 冧嘢啊，好多呢一类型咁嘅声音，咁所以咧，我觉得寻日夜晚嗰阵风咧系犀利嘅，再加上天气干啦，咁今日朝头早都会令到人哋觉得有一种凉凉地，特别强嘅一个嘅秋意啊，特别咧而家都唔系秋意啦，寒意添啦，开始十六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5%，咁坐喺直播室入边啊，陪住各位听众起身嘅咧，又嚟自二台嘅白元浩，咁今日朝头早咧就系2019年嘅12月2日。哇，咁快啦！哇，又嚟到咧，就系2019年嘅最后一个月，成日都话到时间过得快，就直头好似感觉唔到咧，系嗰种快嘅速度，因为咧突然之间，哇，话嚟就嚟啦啊！然后咧就又同你讲啦，好快脆，2019年咧就已经会完结啦，咁啊又要咧就系谂下办法啊，为咗就系、是。2020年啊，谂下一啲新嘅目标啊，又会唔会谂下一啲今年所做嘅嘢会唔会已经系完成咗啊？各样嘅嘢，咁所以咧，又系时候最后趁住呢一个月检视一下自己啊，到底我今年度嘅工作完成咗未咧？到底今年度嘅目标系咪已经全部都已经OK 合格咧？如果系嘅话，最后一个月嘅时间有啲乜嘢可以啊奖励下自己咧？但如果你又未完成的时候，又可不可以想想最后这个月可不可以有什么机会发奋图强，尽最后的努力、啊、完成最后的把握最后机会完成今年的愿望呢？ 晨光每日一格， 今个星期想同大家讲下亲情，有好多唔同嘅见解。亲情系啲乜嘢咧？亲情可以系喺一瞬间入边触动到你内心嘅一种情感，佢令到你可以对好多人生嘅态度彻底改变，系一种改变十个月期望嘅力量，一个能够咧就系忘却使命嘅神奇。是一种渴望平衡的感情，亦都希望是一种呢就是令到你会好想安逸啦、平安啦的感觉的。亲情亦都眷顾住我哋，令到我哋之间同亲人有一啲嘅维系，心入面有一种暖粒粒嘅感觉，亦都可以俾到好多嘅力量我哋。 尚有几多梦，流露无限未思，像世间三毒情深，永不改变，令我面对一切，回复无尽信念。于亲情中，系有真爱。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人类亲情中，系有真爱。 路人类之事，能在这哀乐人生，令我心内暖。 这首歌曲来自罗文，有他的亲情。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早晨，再提醒一下你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嘅现正生效，即系咧嗰啲好干燥嘅风咧，而家不断吹住你嘅手啊，你块面啊。强风咧随时可以令到你身体咧嗰个嘅水分啊，同埋温度咧就以多30%咧去到流失嘅，所以咧注意咧就系保暖啦，同埋保湿。好啦，揭揭百科全书啦噃，有冇听过咧？就系冇蛀牙，但系就容易有牙周病呢个讲法咧？啊，以临床观察上面嚟睇咧，的而且确有呢一个嘅走势噶。咁但系目前啊，尚未有确切嘅科学证据咧，可以支持呢一个嘅论点。呢个讲法仍然咧系有争议噶。不过咧，就要提醒下大家啦，无论咧蛀牙定还是牙周病，其实都系细菌所引起噶。只要咧每一日认真咁样去到清洁我哋嘅牙齿，定期回即系去到呢一个复诊啊检查啊，做一啲牙齿嘅健康检查嘅话咧，就能够啊降低口腔疾病嘅发生率啦。啊，蛀牙同埋牙周病都系属于咧就系细菌造成嘅疾病嚟噶，但系蛀牙同埋牙周病嘅细菌种类就唔同咯，亦都咧就系较难同时间咧去到生存噶。因此在临床观察上面亦都有这个的趋势的。这个讲法还未得到是科学的证据的。由于每一个人的体质、飲食习惯、卫生习惯也都不一样，会造成不同的口腔环境。但是无论是蛀牙定还是牙周病，预防之道都是就是彻底清洁牙齿的。每一日进食之后需要清洁牙齿。可以的话就减少就食物残渣导致就是我们的牙齿有呢个渗食啦，同埋蛀一个个窿嘅情况出现，定期翻去洗牙，亦都可以减少咧牙结石啊堆积啊造成牙周病嘅问题发生。啊，有啲人咧就话到，哇，食得糖多咧就一定系蛀牙嘅。啊，蛀牙系点样形成嘅咧？系咪真系中意糖、中意甜嘅人就容易蛀牙咧？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乜嘢系蛀牙。蛀牙嘅定义咧，就系牙齿嘅表面细菌引起一啲嘅酸性侵蚀啊。如果一只嘅牙齿嘅损伤唔系源于酸性嘅物质嘅话，而系因为猛烈嘅撞击而形成咗崩裂嘅话，又或者啊，酸性侵蚀唔系源于口腔内嘅细菌，例如食物入边带有强烈嘅酸性导致直接嘅牙齿损伤，呢啲都唔系蛀牙嚟噶。牙齿嘅表面咧系由坚硬嘅珐琅质同埋象牙质所组成噶。牙齿表面的细菌如果分泌大量的酸性物质，珐琅质和象牙质就会和酸素产生化学作用，而这些坚硬的物质就开始变软了。当变软到去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连普通咬一啖的食物那个力量都开始承受不到，亦都就会被冲走，于是就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窿，就是我们成日所说的牙窿了。所以咁啊，从轻微嘅表面侵蚀到去一个牙窿咧，都可以称之为蛀牙噶。都系嗰句啦，老生常谈啊吓，记住啦，蛀牙咧系细菌累积噶。可能你每次刷牙都冇清洁得好啦，清洁完牙齿之后刷完牙，其实可以用牙线咧就再清洁嘅。啊，糖分以及咧就其他饮食啊，都适合咧就细菌嘅分泌酸素噶。例如就系糖果、朱古力同埋汽水都系嘅。容易诱发蛀牙嘅牙齿结构，例如咧就系不用啊含呢一个氟嘅牙膏、牙刷。不过其实而家香港大部分都有噶啦吓。减少食啲甜嘢啊， 各样嘅因素咧，但系大家都知噶啦。咁啊，记住牙齿咧就系、是、陪伴住我哋嘅。咁啊，如果你而家仲系小朋友，乳齿嘅时候咧，有一两只蛀咗嘅、甩咗嘅，唔紧要，你仲有机会。但系到恒齿嘅时候咧，就真系陪住我哋去到老啦。到时咧就要好好地爱护我哋嘅牙齿啦。牙齿生得唔靓咧，成日都可能要遮住个口，啊，有啲人咧就好介意嘅。与其要遮住佢，不如我哋开头嘅时候已经好好地对待佢哋。喂，许廷铿，面具。 发过要发的梦，但热烈渐觉冰冻，跌过痛过便会懂，谁在作弄，沉默背后也想发狂，很想找一刹来放纵，斗胆一次如翻空，也试过太冲动，大件事没计轻重，错过悔过仍要冲，冲出困局，形象似义勇军般英勇，但结果有没有停战的沟通，如戴着面具去掩饰倦容，迎着炮火也 早晨嘅时间，天气可能寒寒地啊，十六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各位听众，早晨啦！ 30 seconds and counting. 追踪好人好事好消息，日日输出正能量。 晨光正能量卫星。 在鳳園蝴蝶保育區入面，他們亦有一個宗旨，是什麼呢？就是學校蝴蝶園及生態園內加入了一些新的一個叫做從這個園藝治療的元素，都挺特別，因為他們希望就跟學校聯成，同一時間也希望同學在欣賞以及就學習生態的過程入面，甚至乎園藝活動入面，透過就是體驗大自然生生不息的生態系統，增加對生命以及就未來的盼望，有效地減輕就日常生活入面累積的壓力，培養一個正向的思維。在呢個鳳園保育區入邊啊，咁啊設有一個咧就許願板同埋心靈療愈區，咁啊可以等啲同學仔咧就表達一下自身感受，以及咧就對未來嘅願望，同埋咧就鼓勵一下嘅，互相鼓勵一下。亦都可以咧，就系喺一个休息角嘅平静嘅空间入边咧，就放松佢哋嘅心情，欣赏下自然啦，令到身心灵亦都可以得到放松，达到咧就心灵治疗嘅目的嘅。入面咧仲有一个咧叫做生态跳岛，咁啊生物咧喺迁移以及咧就运动过程入边啊，临时停留过渡性或者咧就系一个咧就系暂时休息嘅生态环境嚟嘅，可以俾生物提供咧就栖息啦、迁移、寻觅食物啊、求偶以及咧就基因交流嘅机会，并且咧就提升啊环境嘅丰富度，以及咧就增加动呢个生物嘅多样性，都几好啊吓。咁啊，鳳園咧其實設立至今啊，已經咧就有錄得超過20種嘅蝴蝶啊，例如咧就係美鳳蝶、披龍蝶以及咧就係金斑蝶等等，可以見到咧就係佢哋啊的而且確咧有嗰個成果咧見得到噶。嗰種嘅蝴蝶亦都咧就係同時間享有呢個園區入邊嘅資源嘅。咁如果再將呢一種嘅教育嘅平台咧，咁啊同學校一齊做嘅話，咁啊似乎都可以令到班學生覺得，咦啊，似乎生命都係一種咧可敬，亦都應該要珍惜嘅嘢嚟嘅。几时都系噶啦，热爱大自然就会热爱生命，热爱生命同样会喜爱我哋嘅大自然。有时候压力大嘅时候，大家都可以尝试一下回归翻平静，去一啲大自然嘅地方，令到自己身心灵都得到放松。 如何看你也似树荫，如何叫你每样共生，灵魂化作发于日月，同样也是灵魂。如何叫你最贴切合衬，如何叫你你会更兴奋，灵明大声会更接近你，还是更陌生。要是完全忘了声线，也没有本身的名字，纵你的神情和语气无字暗语，你一心中有知，我要你用意。你说这声音可像你恋生花，也是你风之沙，也是你怎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那里是蝴蝶，仍然比不比一样美，古诗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声呼配合你才会像我荡气，改得多么入戏。让也是唱声，如叫你 怎称呼？也在这个世界沉默你，你哪里是蝴蝶？然而非不非一样美，故事机也像你，早有心更像你，这称呼配合你再换上我当戏，改得多么入戏。你要养分和露水才伴我前生奋斗，其实你是伴伴在不要紧。 一首嘅歌曲嚟自谢霆锋《玉蝴蝶》。这个时间我们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转头回到来的时候继续听住晨光第一线，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港铁各铁路线轻铁和港铁巴士今日会恢复正常服务时间。港铁会继续监察情况和评估风险。如果有需要，特别是周末，可能会提早关闭个别车站或者铁路线的路段。港铁说大学站仍然要关闭一段时间，但附近路轨旁边的信号系统设备临时维修工作有显著进展。东铁线红磡到罗湖站和落马洲站在繁忙时间的列车服务将会提升到三分半到七分钟，同埋十二分钟一班车。东铁线整体行车时间会额外增加四到八分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应约同欧盟委员会新任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李克强积极评价中欧关系发展，话中欧互为主要合作伙伴，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中方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欧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全方位合作，有利中欧亦有利世界，中方将积极履行巴黎协定承诺，与欧盟在内的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冯德莱恩表示，就任当日就同李克强通话，表明欧方对欧中关系的高度重视，期待出年赴华举行欧中领导人会晤。又说欧中在可持续发展、投资协定谈判等问题上拥有广泛共同利益，愿意同中方加强在应对气候变化、世贸组织改革等问题上的合作，推动欧中关系持续发展。英国伦敦造成两死三伤的恐袭案，警方确认第二名遇难者的身份。死者是23岁的剑桥大学毕业生琼斯，他和来自同一大学的25岁受害者梅里特都有份协助更新人士的改造课程。被警方击毙的28岁疑犯乌斯曼汗案发当日参与更新人士活动，他曾经在2012年因为恐怖主义罪名入狱，去年12月获假释。案件引起各界对假释制度的关注，英国司法部紧急复检假释制度，焦点相信是被裁定恐怖罪行罪成入狱，但提早获释的最少70名释囚。首相约翰逊说，因为恐怖罪行入狱人士的假释安排，假如一早取消，就能够阻止乌斯曼汗犯罪。伊拉克国民议会召开特别会议，接纳总理麦克迪请辞，由总统在议会最大党团当中提名新总理人选，期间麦克迪会担任看守总理。虽然反政府示威者普遍欢迎麦克迪辞职，但仍然觉得不足够，要求改革腐败的政治制度。示威者星期日再次在南部圣城纳杰夫和安全部队冲突，当地的伊朗领事馆再次被纵火，是一星期以来的第二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亲亲靓猪妈，是我妈咪朱海婷啊。 咁你想了解仔女嘅即系心声咧？你同佢哋倾偈有咩特别技巧噶？ 我会喺床上边临瞓前，因为呢个时候咧系揽住佢哋咧，佢哋咧系好 sweet 啊，好 relax 咧。我觉得喺佢哋最 relax 时候，同埋咧最近你啊，身体接触最多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咩都讲晒俾我听噶啦。 亲亲靓猪妈， 大家好，我系姚嘉妮啊，记得留意星期一早上晨光第一线时段内嘅亲亲靓猪妈啦。 蚊会传播登革热同寨卡病毒，市民同物业管理公司应做好防蚊灭蚊措施，每星期都要更换花樽入面的水，同清倒盆栽箭碟的积水，冚好储水容器，会积水的废物丢入有盖垃圾桶。物业管理公司就要保持屋苑渠道畅通，亦可以找专业人员防蚊灭蚊。食物环境卫生署提提你，做足措施防蚊患，你我同心齐灭蚊。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嚟到6:36啦，继续收听嘅电台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吓，晨光第一线。出边室外气温咧话凉凉地啦，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不过咧真系啊，讲翻啦，而家都12月2日啦，其实16度咧，对我嚟讲都系好正常嘅，系咪？咁12月如果都仲系20几度，到时大家又喺度话啦，啊，地球病啊！都病病地噶啦，不過如果而家16度嘅話，咁我哋希望冬天啊，真係冬天嘅氣温啦，係咪？唔好偏離得太犀利啦。而家16度啦，相對濕度64%，咁啊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同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都係生效嘅。咁直播室入邊繼續都有白權浩陪住你哋一齊起身啦嚇。各位聽眾早晨啊， 翻工早過老闆，報紙睇多幾版，晨光 Coffee Time。 睇睇报纸嘅时间，今日2日啦，咁啊，寻日咧，原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就喺网志上面撰写，指出啊，由佢主持嘅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筹划咗成立一站式嘅人力资源资讯网站 talent.gov.hk 嘅，目的系啲乜嘢咧？就是、为年轻人啊喺职业啦、进修啊同埋培训规划嘅时候咧，掌握更加多嘅有用資料啦，同埋俾多啲導向佢哋，並且咧啊，就喺尋日嘅時間咧，正式咧就已經推出啦。好啦，啊有 get 嘅、哦、網站亦都設有咧，就係、是、網上嘅月刊，叫做飛雲。係啊，機會嚟啦，飛雲係啊，真係嗰個飛雲啊，因為佢哋話到借用呢一句嘅網絡嘅潮語，亦都寓意住咧就係、是、用家平步青雲喺職場上面咧可以揾到更加多嘅機會，所以機會嚟啦，飛雲。呢句咧就已經成為咗咧就係政府啊網上月刊飛雲嘅名啦。唔知政府又係咪知道咧？其實嚟緊即係飛雲啦，喺出年啊，即係個新嘅卡通片集出嘅時候咧，係免費喺網上咧俾全世界嘅用戶收睇啊，所以咧就借用呢個機會嚟啦，飛雲咁樣。好啦，刊物亦都透过咧就系专题嘅访问以及专栏啊，探讨咧各行各业嘅苦与乐、机遇同埋挑战、人才以及技能嘅需求等等噶。啊，会唔会咧就系访问一下翻啲传媒嘅朋友、电台啊咁样？啊，到底电台要准备啲乜嘢嘅咧？探讨下我哋嘅苦与乐咧，嗬？ 张建中就话到啦，优质人才是香港向前迈进的重要元素嚟噶。香港政府不但为香港的未来发展出全面以及适切的人才规划，更加就会致力培育本地的人才，同时吸引外来的专才，以配合就是本港高增值、多元经济以及国际大都会发展策略的方向。仲有啊，在应对人口持续高龄化以及劳动力不足的各种挑战上面，他们亦都会尽力去做到最好的。他说到人力资源规划委员会设立的 talents.gov.hk 网站，资料就涵盖了超过300种的职业，内容包括就是职业介绍、所需的技能、入职要求、晋升的途径、学习和培训的机会。而网站亦都分析了各行各业一啲嘅就业前景啦，包括人力需求以及咧就自动化潜力，用家可以轻易了解不同行业嘅未来发展趋势。另外亦都咧就系会用大型嘅职业社交网络所提供嘅大数据，分析唔同职业所需或者成日见到嘅一啲嘅需要嘅一啲新兴嘅技能。并且连结至到相关的人力资源数据中心，等大家就可以以技能为切入点，搜寻相关的职业培训课程和职位空缺，即例如可能我口才好好的，按哦，见到香港电台请人，类似就是这样啦。张建中亦都话到，网站除了就转载政府的职位空缺之外，仲会同市场上几个主要的求职网站合作噶噃。转载咧就数以万计私人市场嘅职位空缺，网站亦都咧就会设网上嘅月刊，咁啊叫做头先讲过啦，飞云啊。而飞云啊，每一个月亦都咧就会以唔同嘅行业作为主题，透过专题访问同埋专栏，探讨各行各业嘅苦与乐、机遇同埋挑战、人才以及咧就技能嘅需求等等，亦都会喺主要嘅社交媒体宣传，吸引咧就系用家浏览噶。他们都说到，在香港当前的形势暂时未有见到大量的人才流失，证明香港的制度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仍然是相当稳健的，获得很多的国际机构肯定。他强调有必要立即就要令到香港恢复秩序的，恢复平静才可以继续挽留人才，重建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和信任，用以建立就香港良好的国际形象。今次咧，政府呢个平台同私人网站、私人机构咧都会联成啦，咁啊喺上面就希望综合多啲唔同嘅有用资料，咁啊等市民咧可以凭住自己各方面嘅学历啦，以及咧自己特别嘅技能吓，揾到一啲适合自己嘅工作，咁就好啦。呢个时候似乎都一定要揾翻佢，机会嚟啦，飞云。 魔界中正气，冰冷中觅到温情，黑暗中激出火花，再照亮万里路程。不怕输，顶与胜，不怕下，定有光明。不怕高，必有途径，让我踏万串闪星。看，听我呼吸，听我呼吸，散落砌造我精兵，真心坚心冲当我将领，真我有爱散布下命令，苍天碧海今天作见证，张开了世界眼睛，众的家的必须再平静，心中再满爱斗刺激旺盛，高的低的分出那个劲，今天要世界看清。中激出了火花，再照亮万里路程。不怕输，定会胜；不怕黑，定有光明；不怕高，必有途径。让我习万串闪星，听我呼吸，风，听我呼吸，风，听我呼吸，驱魔斩恶，砌造。心中多 有爱散布下命令，苍天碧海今天作见证，张开了世界眼睛，众敌间的必须再平定，心中再无爱斗志极旺盛，高的低的分出打个应，今天要世界看清。 一首歌曲嚟许志安《新魔神英雄传》。啊，出年咧咁啊，免费重唔系重播，免费播出啦。咁啊，如果大家中意嘅时候咧，都可以喺网上边啊，到时啊自己揾啦吓。咁啊，新嘅剧集咧能够全世界同步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咪咪昌亦都会上嚟同我哋讲下职场便当包。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日日忙，想补下有冇计啊？ 唔使下下补嘅，听住我哋职场便当，一定帮到你啦！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职场便当继续咧有女主人咪咪喺度。早晨啊，女主人咪咪， 有冇觉得我个人轻盈咗啊？ 我的而且确觉得你轻盈。但系我初头系以为你已经练咗独门嘅秘方， 系咩秘方？ 铁掌水上漂， 系啊系啊，漂得多系咪啊？ 漂得多，系漂到个人轻盈咗好多。 系 你呢排你冇嘢啊嘛？ 我冇嘢，我冇嘢，冇嘢，我冇嘢，我冇嘢。我尝试咧，试下改变我饮食嘅习惯。系啦，我有个营养师朋友系啦，咁就去跟下佢啲餐单。 哇， 系啦，试下可唔可以？即系你老实讲。要我日日做呢就真係唔係好得嘅。 唔係我都好鍾意食㗎。 係我都鍾意食啲熱辣辣嘅嘢呀，去大大啖飯呀、 啊。我又鍾意食啲重口味。重口味又最唔好。營養師嚟講重口味簡直係敵人呀、啊。 係啲汁呀、啊、油其實係要害嚟嘅。 跟住又高鈉啦、啊。 係。 即係嗰啲都係全部唔好嘅嘢嚟。 係。咁我呢排見得營養師多。咁、啊、我就決定扮下嘢。飾演一個扮營養師嘅角色， 哇， 系啦，將嗰啲 tips 咧喺嗰度攞完咧，就拎得翻出嚟同阿聽眾分享下。 哎、好啊，好啊， 系 啊，系啊，唔知突然之間覺得你 突然間飄下飄 啊，有個光環添、啊， 飄住咁嚟，仲有個光環喺後邊， 系啦， 系啊，嗱，其實你覺得一個人佢比較會有啲人覺得佢肥， 嗯， 嗰個肥通常係乜嘢要害呢？自肥， 自肥，食嘢食得太多。 多乜嘢？多咗啲乜嘢咧？ 我觉得系多咗啲肥膏嘅， 多咗啲脂肪，可唔可以学术性啲啊？讲得 嗱，多咗啲腩肉去到食啦，食嘅时候又唔节制啦， 系 淀粉质嘅吸收又过量啦， 系 都系呢啲嘅问题。 嗱，呢个就系白营养师嘅见解嚟嘅，系啦。我呢个扮营养师咧，系啦，得到嘅资讯咧，就系大部分人咧觉得肥咧或者需要减走嘅咧，通常都系脂肪，系啦。咁其实的确系香港好容易会吸得过量脂肪， 食得太好啊！香港 食得太好啦，有饭盒啦，系啊，食得饭盒多。其实我话听咧，原来最湿滞喺边度？通常都系个早餐啊！话你听， 哦，唔系、 啊，唔系屋企个早餐、 啊，出边嘅早餐啊， 出边嗰个煎双蛋早餐。 哎呀，点解啊？唔系话早餐要食最丰富嘅咩？ 系， 哎呀，哎呀，我明白，我明白，我明白，哎呀， 系睇下你中西合喺边啊？ 香港咧就好好嘅， 系 中西合璧啊，唔同文化汇聚嘅国际大都市，系咪？ 系 我哋咧就秉承咗外国人食早餐要食最丰富嘅， 系 同时间亦都保留咗我哋嘅传统。中国人最紧要就系晚餐， 系 一定要大鱼大肉咁啊！ 即系早又饱，晚又饱， 早又饱。晚又饱，点能够唔肥啊？ 我头先讲嗰个要害就系煎蛋，因为煎蛋真系需要好多油。我屋企，如果我自己煎蛋系炸蛋添噶，唔系煎蛋啊，系啊，好味啊嘛，嗰个边脆卜卜啊嘛，系啊，所以咧第一样嘢要 cut 嘅，可能系要出去食早餐，或者出去食早餐试下唔好食煎蛋。系啦，你可以食通粉。 我仲好中意食炸鱼柳添。 你谂下，你系啦，你谂下炸鱼柳或者煎蛋，或者嗰块多士加牛油，其实嗰个早餐已经吸咗你一日应该吸嘅油分啦、 哎。 然后你晏昼再食多个干炒牛河。 哎呀！ 你夜晚再整多只片皮鸭。 哎呀！唔好再讲啦、 哎， 我系罪人啊！我系罪人啊！ 唔系罪，我哋食得快乐，所以咧我就想开始咧。我想俾啲 tips 大家，喺边一餐可以减走啲油？ 嗯， 系啦，原来每人啊，每一日咧唔能够吸得太多油嘅， 如果我真系进入一个减肥系列嘅话咧，我嘅营养师朋友会推介我一日只可以食，你真系估唔到咁少。 几多？一诶，唔系半只蛋系嘛？ 唔系，讲紧油份。 哦，油份啊，一茶匙， 可能都有。佢话两啊，一茶匙，你个茶匙啊，两茶匙， 两茶匙， 两茶匙，两茶匙，两茶匙。你谂下，如果你一朝早食咗只蛋，你煎蛋已经用咗两茶匙啦。 系啊， 你跟住嗰两餐唔可以落油。 咁我咪真系要真系 cut 咗。 所以你知道咗呢个 concept 之后咧，你就可能会留翻啦。早餐嗰份嘢冇油， 嗯， 然后晏昼就有油，就冇所谓啦。即你明唔明啊？你 夜晚咧，夜晚咧，夜晚 系咯，你咁你就会你，总之你知道 concept， 你就会自己识得调中早午晚边餐食少啲油，留翻啲油喺边度。 我惊翻工嘅朋友咧，一路打字嘅时候一路唔觉意打问，我好想要油，我好想要油啊！因为而家得两茶匙啊。 所以我今日咧就推介一个冇油嘅三文治餐啊！ 冇油嘅三文治， 這個、呢一个咧系一个 好食嘅、哦， 梗系好食啦！三文治其实好容易处理嘅啫、 啊，但面包又会唔会太肥啊？ 唔会，面包系。淀粉质人系需要淀粉质嘅，我哋唔好讲到咁严重，识我识未都唔识得计晒呢啲数。我今日净系讲冇油嘅嘢啫。 哦，好啊， 系啦，冇油餐系啦、 啊。 其实如果我哋久唔久觉得自己嗰期太多油咧，就拎翻呢个冇油嘅三文治餐出嚟咧， 拎、啊、自己啲油去煎下。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其实嗰啲食啲冇油餐就系等佢烧翻你自己啲油咯， 哦、 即系消耗你自己拥有嘅嘢。 即系烧油烧脂。 系啦，咁所以你要食啲冇油餐。咁其实就係需要一啲蛋白质同埋五谷嘅就够啦个餐。 嗯。 咁我五谷就係、是、如果三文治就係方包啦。 方包啊。 係啊。咁讲緊如果一个女。 甜餐包嗰啲都唔得㗎，餐包焗㗎喎。有擦过油喎、甜餐包嗰啲、 方包啊、发包啊呢啲都系几好嘅选择嚟嘅。係啊。咁你可以揀几份蛋白质落去嘅。咁乜嘢系蛋白质啦？ 鸡蛋。 鸡蛋系啦，仲有呢。 鱼有冇鱼啊？ 鱼都得，系啦。 嗯。 嗱，鱼就系呢。例如罐头嘅吞拿鱼， 嗯、 但系买吞拿鱼千祈唔好买油浸， 哎呀，啊、 要买水浸嗰只、 哎。但系油浸好食好多啊！ 系啊，各位朋友记住啦，一餐半餐啫，一餐半餐冇油餐，食、完你食翻好多油啊，抵唔抵先 ？OK， 我食完之后，下一餐啲油咧几倍几倍咁样食啊？ 唔会啊，即系我哋当俾自己清清地咯。嗱、啊，如果个鱼你拣吞拿鱼，但系拣水浸嘅，然后你拣蛋你就唔煎嘅，系烚蛋嘅。 嗯 跟住或者任何火腿啊，任何嘅冻肉你揀又得、 嗯， 芝士系啦又搞得掂。咁、 嗯、 其实讲緊嘅系你求其揀头先我讲嘅里面揀三样嘢夹落个面包度、 嗯， 都唔错啊，系咪？ 系啊， 你都唔会觉得 dry 系咪？ 都唔会， 嗯、即系火腿、芝士、蛋、三文治，冇、 嗯、 事啊，系咪？ 最正常噶啦， 系啦， 但火腿唔好煎。 系啦，系啦、 哎，火腿煎就香好多。 或者芝士。喂呀，讲咗几多次今日系冇油餐，你唔好硬系挑战呢个冇油餐得唔得？ 我就系、 是、一餐， 我就系嗰啲人嘅心态啊！ 系啦， 即系一听到冇油，我又会忍唔住讲佢就 系 冇油。 试下一餐，大家真系试下一餐。嗱、 啊， 或者芝士、吞拿鱼、番茄三文治得唔得？得、啊，冇油都唔觉得唔得啊？系咪？ 系都得。 系啦， 可以有油就最好啦。 系啦，芝士、番茄、鸡、蛋三文治得唔得？油得 都得。 系咯，一餐半餐。咁呢个又容易带，系咪？ 记住健康， 系啦， 健康系无价嘅， 系啦， 无价。 呢、這个容易带，总之呢个就系我想推介大家嘅冇油餐。 冇油餐。 譬如大家知道今晚放咗工之后，同班翻去打边炉嘅，咁晏昼咪食个冇油餐咯。 系啊， 咁咪夜晚冇咁 guilty 咯。 我怕大家咧嗰、那个方向就已经变咗，就哇咪咪 chan 教我整个冇油三文治、哦，好健康、哦。 系， 哇我而家大把 quota， 夜晚可以咧，呜食尽佢啊，日日都火锅、 啊。冇所谓啊，我觉得得噶。我系扮营养师嘛，唔记得咩？系咪、 啊啊啊？哎呀，真系中意你 抵翻先，系咪先？ 性情中人，我中意。 咁系咪好过你晏昼干炒牛河，夜晚打边炉先？ 系啊。 听落去都系咪觉得食咗个冇油餐，然后夜晚打边炉冇事先？ 啱， 系啦。 听落去都开心咗。 我哋做嘢唔系咁急进嘅，逐步嚟，系咪？ 减咗一餐先。 系，我都唔系叫大家，我都唔得啊！即系嗰啲人即刻一嚟就食嗰啲烚鸡胸生菜，我一定唔得噶啦。 系啊。 所以我就唔会咁推介大家嘅。不过就俾啲 tips 大家，久唔久想喺我嗰个餐牌系列度揾一啲轻强啲嘅，都有得大家选择下。 同埋可以话俾人听， 最近我食得好健康 啊， 虽然我可以食火锅，但我系食得好健康 啊。 啊，好嘢喎！呢啲唔該，你輕盈咗咁多啦， 冇油三文魚餐， 係啊，舞步派咁飛嚟飛去啊！ 下次再輕啲噶啦，飄到你見唔到我喺邊啊！ 咁快， 睇下係咪啊？ 好 啊，拜 拜。拜拜 Mindy Chan 啊，好易啊，勁啊勁啊，好嘢咩咧？就係、是、飛嚟飛去舞步派咁樣，真係鐵掌水上漂，輕到咧。我就冇用啦，成日唔记得加油加油加油，佢又同我讲少油少油少油，所以身形咪差咁远咯，系咪？ 梦见某某，觉得相当面前，怕的是了脑海，手偏没发现。听说我过去与他多么缠绵，但是现在没印象怎么相恋？听说我已为了他委曲求全，拉拉扯扯，但最终苦痛地了。我爱拼贴旧记忆，剪辑流传，信力版本没有这段。小欣喜欢过他吗？我最天真的苦一真面，最记不起可有这个角色。竟已失忆，我早已失忆，关于他的所有事完全失忆。小竟已失忆，早已失忆，不必因伤心再费力。 这首歌来自郑秀文的失忆啊，你又不要失忆了，外面啊寒寒地，哎，跌到15度而已，现在刚才16度，现在15度，相对湿度 63%。 这个时候呢，听听龙虎帮的精选了，转头神光第一线，留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同 留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继续陪住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每个古仔都可以大团圆结局噶。 早知不配做你供电，只可当你落脚垫。感激贵族来蜗居化缘，这世界其实不是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意断。变好怎么计算？被抛草小心竖起你那份暖。 今年 J 风嘅四首作品都系同旅游有关嘅，而 MV 亦都系叙述紧同一个爱情故事。故事嚟到呢一张揭晓，原来自己从来都只系女主角嘅其中一站。 假使找遍没有宫殿，蜗居都会在这边。 作曲系 J 风，加上黄唯一，填词黄伟文，编曲由周石汉、王少明，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回落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寻找白金汉》。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带嚟显著较凉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两三度。喺清晨五点，台风北面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70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在气温15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榴莲计紧咩啊？睇下有几多花红咧、 啊？梗唔系啦，小威，仲紧要过计花红啊！我计紧今年咧做咗几多运动、饮食同埋体重咁咯。 吓、啊，有得咁嘅咩？ 系噶，想健康其实唔难，做运动亦都唔需要长时间持续咁进行，每日可以分段嚟做噶。每次运动应该最少维持10分钟，每日三次已经得噶啦。 照咁讲都几易、啊， 喐下啫，有几难呢？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7:07啊，咁啊，听紧朝头早嘅节目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开心机咁啊，除咗听到白元浩之外啦，仲有 O 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嗯、早晨啊，今个早上咧要问一下小白先啊，你居住嘅地方咧系咪天气都急降啊？即系温度都急降、 啊。系啊，嗯、特别咧早晚嘅时候，你知道我即系有好多山风咧，由山上面吹落嚟。 特別奄奄行行啊。 係啊，所以都係要著多件衫保暖啦。咁通常咧，啲人都話除咗著衫之外咧，仲有一啲咧保暖嘅偏方嚟嘅。咁呢啲偏方咧就信不信由你啦。 暖包 暖包啦，嗰啲啦，系暖蛋啦，咁样啦。啊，我今日拣嗰啲咧比较 organic 啲嘅，同埋同咧日常生活咧可以试下做下，包括咧喺你冲凉嘅次序嗰度咧就可以改善一下。嗱咧，点样可以令到你咧极速保暖咧？就系冲凉嘅次序咧，应该咧先冲身，再洗头。跟住咧，倒轉次序咧就會比較凍啲嘅， 係咩？ 係啦，比較凍啲嘅。 其實我都係慣咗洗個頭先， 係咪啊？咁啊，改一下喎，改一下。 咁但係嗱， 呢個都 係我又問 醫生嘅建議， 當我沖咗身先啦，係咪？咁啊，跟翻呢個方法，沖咗身，咁我身好暖啦。好啦，沖完個身之後咧， 係 咁我洗頭咯喎。 係。 咁洗完个头之后咧， 啲污糟嘢跌落个身嗰度， 咪要再洗个身。 咁睇下你系叫做冲花洒浴定还是系浸浴啦？咁可能有啲朋友仲 香港冇乜人 放江水浸浴咁样啦吓。咁有另一个方法咧，就如果你话喂咁都唔够暖，喂有阵时冲完凉咧超级冻咁样，即系都系嘅。如果你屋企冇嗰啲浴室嗰啲保暖装置咧，咁冬天冲凉系几？地獄嘅呢一件事，所以好多人冬天都好懶去沖涼啦，咁啊唔好啊嚇，咁啊注意個人衞生都係好緊要嘅咁樣。咁點樣可以令自己咧沖完涼之後咧暖一啲咧？可以咧用薑片啊加熱水咧浸腳，咁啊增加呢個血液循環，咁可以驅走咧寒風同埋預防感冒添。啊，即係沖完涼之後咧，仲要浸一浸腳，就攞啲薑片啊。浸一盆熱水啊，温和嘅水咁樣浸一浸腳，咁唔好浸咁耐，五至到十分鐘就 OK 噶。咁你全身咧就會感覺到咧，哇，有一種咧熱力咧從你嘅腳 啊， 從地起咁樣。 我咧我真係有諗過咧，買過個盆咧係即係有啲盆咪 浸腳盆， 係啦。啱啱有两只脚个形状，咁俾你摆落去。 我有买啊，喺嗰啲家品。 你有啊？ 系啊系啊，八十 蚊。 但系咧冬天先攞出嚟用一剂半剂。 所以我就系觉得咧好嘥位，因为嗰个桶咧好衰噶，佢 系 摆咗两只脚啦。但系佢要呃个地拖入去，我嚟索水拖地，又好似唔系好咁。虽然 斋浸脚嘅啫，依家你譬如喺嗰啲生活百货公司都会买得到嘅。咁佢有一种 好似牙位咁， 折叠式嘅有一种。不过咧，你临放翻佢入去一啲收纳嘅地方咧，一定要吹干佢，如果唔系劲易发毛。 系啊系啊系啊， 因为我有一两个都系因为发毛而抌咗嘅。 系啊， 咁总之你用完之后， 我有啲折噶原来。 系啦系啦，你可以留意下几啊蚊。 我真系冇留意喎。 试下， 我就系谂住咁，我有个咁嘅盘喺度压晒我啲位。 同埋咧，你咪成日会去开日本嘅，日本咪好兴嗰啲温泉一包嘢咁样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放汤我嚟食嘢嗰啲。 你知我屋企有屋企有温泉水添啊？ 咁啲点做到咧？泉水 系 点解嘅？ 啲日本朋友咧，即系离开香港嘅时候，咁佢哋去喺温泉区嚟嘅啲朋友，咁佢哋温泉区最出名嘅系咩？ 温 泉 水 啊嘛， 或者温泉蛋啊， 咁佢直头咧系唔系攞温泉粉过嚟？ 哦， 佢就攞一樽樽，即系好似我哋饮嗰啲蒸馏水咁样咧，一支支咁。诶，呢度有几支温泉水俾你噶，跟住嗰啲温泉水俾你，我嚟做咩啊？咁样你助翻热佢啊，我嚟洗面啊，咁样洗脚咩都得噶， 浸脚咁样当温泉嘅效果。 而家直头我觉得应该要攞翻嗰个温泉水出嚟咧， 再加埋嗰个盘， 加埋嗰个盘， 好， 俾我太太浸一浸脚， 冇所谓啦， 唔关我事嘅呢啲。唉，我只脚有乜所谓啊？ 唔系，大家都系想保暖啫，不过小白有時都系啊，即系除咗你有咁独特嘅温泉水啦，因为你有日本朋友， 温泉粉都得嘅，其实 系啦，因为咧好多香港朋友咧去日本旅行咧就好中意买埋一包二包嗰啲咧， 系啊系温泉粉啊，有啲有味嘅温泉粉， 俾你咧去浸浴啊，或者你倒咗落去浸脚嘅时候咧，佢劲搞笑嘅，会有劲起泡咁，噗咁样啦，好似火山爆发咁样。 哦，系啊系啊。 咁同埋有唔同香味嘅，咁啊浸完即系只脚又香喷喷咁。 冬天可以 几好啊？系啊，咁啊，今朝咧就讲住两个呢、這个叫做极速保暖嘅小贴士、啊。 如果仲有啲极速保暖嘅小贴士咧， 有翻听日讲。 听日继续。听日都系十几啦，系咪？ 咁啊，应该系噶啦。近排都系比较冻翻少少啦，所以咧起身嘅时候咧，一早一晚注意。保暖啊！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诶，估唔到喎、 啊，点解咧？ 点解 Sammy 今日冇戴颈巾嘅咧？ 诶、欸，唔系， 平时廿几度嘅时候都已经冻到发蹄腾咁样。 真系要睇身体周期嘅，临近咧女仔咧就吓、啊、就会容易咧怕冻啲嘅，咁、啊、我就唔系嗰个阶段啊，过咗 得噶啦，唔使讲噶啦呢啲， 所以就今日比较健壮系咪？ 系啦、啊， 小人身壮健。 咦，其实你讲起头先咧保暖嗰个方法咧，咁、我都有。一个分享嘅，不过咧，如果另一个而家可以讲住先嘅咧，就系、是、如果听行紧路翻紧工嘅朋友咧，不如你试下行快啲啊。 嗯。 咁因为今朝其实我都着唔够衫嘅，咁同埋都好大风，咁我唯一一个解决方法就系我劲快咁样行咯、之后咧就真系会出汗咯。 就快少少嘅神运步你 行快啲啦，行快啲啦。 即系今朝等你迟到啦。 诶、唔可以咁讲，只不过想行快啲啫。 哦，喂，想交通分。 讲啲咁嘅嘢，好啦，同大家讲下港铁方面消息先啦。咁啊，港铁各条线路啦，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嘅服务时间啦。大学站就仍然关闭嘅，咁另外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亦都系暂时关闭。轻铁方面咧，751P 线啦，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啦，就由614线替代；615P 线咧，就由615线替代嘅。761P、751、614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那个最高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的。搭巴士的朋友都要留意，部分巴士路线是暂停服务，还有都需要改道行驶，留意运输署的网页。路面方面都 OK 的，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就电话机流，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呢段都系繁忙啦。咁另外公主道过海咧，而家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 嗯，今日咧的而且确睇 Sammy 啊，面色红润咗啦，个人好似冇咁怕冻啦。 系啊，因为咧，我觉得女仔可以咁样做嘅，即系特别啦，就系咧夜晚除咗行快啲之外咧，唔系其实咧除咗保暖之外咧，平时行快啲咧，对于个新陈代谢都好啲嘅。咁、另外就 系、是、你系咪带住计补气嗰啲人嚟噶？ 系真系有。咁啊，同埋唔系啊，冲其实咧浸姜水啊，即脚板底，啲人咧中医角度嚟讲咧，就成日都讲话咧脚板底系人体第二个心脏啊，咁所以咧如果真系怕冻嘅话咧，可以着对袜瞓觉又好，或者系即系临瞓前咧就浸姜水啦，成个人啦、都会甚至头皮都出汗添。 哇！我头先都讲咗啦，系啊，咁啱 得咁。对唔住，我讲咗姜水啊， 系啊， 我讲完你又可以再讲噶嘛，系啊，你讲完我又再讲，几好咧， 重要嘅事讲三次，不如我讲埋啊， 系啊，好啦， 用姜水浸脚，用姜水浸脚， 好啦，好啦，诶，贵安啦，你冇你嘅事啦，好，咁啊，天气方面真系要问阿芭比啦，早晨啊，芭比， 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哦， 系用姜水浸咗脚未啊？你 未，临时临急，屋企而家冇姜添， 咁啊，今日放工嘅时候街市买个姜啦好啦，咁啊，天气方面。天氣方面點啊？ 真係凍咗好多啊！嗱，大家嘅時候咧，即係見到北風就真係呼呼吹啦。咁、除咗話即係見到大家都好醒目咁樣著咗啲御寒衣物，因為其實咧好搞笑，琴日咧都仲係晏晝熱噶嘛。咁我都仲見到有人著短袖衫，甚至乎背心啦。今日出街咧，大家已經係大褸啦、羽絨啦、頸巾啦咁樣啦。咁甚至乎咧，見到啲跑步嘅人士咧，都係戴埋冷帽同埋著咗長袖嘅跑步衫。 醒目啦！ 係啦，大家都醒目咗啦。咁啊，真係嘅，一出到嚟其實已經咧睇感覺得哇，真係凍咗好多啦。咁而且咧加上大風，咁所以咧真係啦，注意保暖啦。如果咧真係一眾嘅翻學嗰啲學生哥們咧，如果仲有啲小朋友未出門口咧，記得真係著多件褸先至翻學啦。 嗯，咁啊紧要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的而且确凉咗好多，咁你自己都快啲翻嚟啦，唔好冷亲啊，好唔好？转头再见。 嗯， 唔该晒 Barbie。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咁啊见到天晴啦，早晚清凉，日间咧非常干燥啊吓，最高嘅气温咧系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下未来一两日早晚都系清凉，咁啊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咧，哎呀！進一步下降喎、啊，澳、本週中後期時間氣温進一步下降， 哇、哦！要準備多啲衣櫃嗰度攞翻啲厚衫出嚟啦， 仲有嗰啲保暖貼士啊嚇，咪、繼續黐住晨光啦嚇。而家室外氣温係15度嘅，相對濕度64%，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同埋強烈季候風信號咧都係現正生效嘅。咁啊，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朱海婷 Heidi 啦，亦都请嚟我嘅教授啊吓，就系、是、何安达 Andy。早晨， 早晨 Heidi， 各位早晨。 每次喺呢个环节咧 ，Andy 都会同我哋讲好多嘅政治议题啦，从中我哋都会得到好多嘅即系觉得好好笑嘅分享，亦都咧系学到好多嘢噶。今次讲翻咧就系英国大选在即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啦，咁啊 Channel Four 咧，咁通常喺呢时候咧就会请啊各个嘅重要嘅候选人咧就上嚟即系倾下偈啊，等我哋呢啲吓一众嘅市民或者啲选民都会了解多啲噶嘛？今次呢一集都几特别喎，系咪啊？ 系啊，呢、這个咧就其实系上个礼拜四咧，佢哋黄昏七点钟啦，就一个钟头嘅辩论嚟嘅。个主题咧就系、是、气候变化。 系 咁，英国就主要有七个主要政党啦。咁、 嗯、 就其中五个嘅政党领袖咧就去咗噶啦。 嗯， 咁就有两个缺席。咁、 嗯、 但系呢个一个钟头里边咧，即、就、系、是、缺席就缺席啦。但系咧个电视台咧就做咗个比较特别啲嘅安排。 系点样咧？ 佢哋就摆咗两嚿冰雕咗嘅一个地球喺度啦。 哦， 咁就喺呢个钟头里边咧，就一路咁样融啊。 系嗱、哦，见到电视台嗰个嘅网站都摆咗出嚟啦。但系点解咁得意？我哋话两个都即系嚟唔到嘅代表，但系要攞个冰雕去代表佢咧。虽然系话关于气候嘅事啫。 咁我哋平时即系呢啲唔到嘅咧，啲候选人咪摆张空凳就算啦。 系、嗯、啊。 咁但系咧，今次咧就呢个第四频道咧，就佢哋决定咧就系讲得即系咁重要嘅议题，你都唔嚟向公众交代咧，就讲清楚自己政纲咧。咁佢覺得就要即係可能加強嗰個視覺效果啦，就擺兩個即係融緊嘅地球喺度。咁 仲要一路做節目，大家一路辯論，可能佢會繼續融添。同埋呢個地球係寫咗佢哋嘅黨嘅名嘅喎，係咪啊？ 唔止啊，開頭咧有個講法咧，就直情咧會嗱，其中冇到嘅咧，最主要咧就係、是保守黨而家民調領先緊啦，就現任嘅首相啦。約翰遜啦，佢係其中一個舞蹈嘅，另外一個舞蹈嘅咧就係脱歐黨嘅領袖。咁開頭就話會將呢個 Boris Johnson 咧個樣啊，直情係雕咗佢出嚟，即係唔係個地頭用佢樣。咁就曾經咧就喺個辯論之前咧，大家咦會唔會咧？會唔會咧？咁樣咁最後咧就係擺咗兩個冰雕嘅地球喺度啫。咁其實咧就保守黨，我估佢。约翰逊就系咁样噶啦，即系佢好有性格嘅，佢我唔理就唔理噶啦。 但其实好得意啊！如果你都话佢个势头都几好，又领先嘅，唔系更加应该喺呢啲嘅唔同嘅频道啊，呢啲辩论会当中，更加系即系攞多个势多啲，或者系赢多啲，更加即系选民嘅即系个信心咧，嗬？ 佢又唔系完全唔去嘅，即系譬如咧有BBC 啦，第二个公营电台啦，呢、 嗯、 个第四频道其实都系公营电台嚟嘅。咁佢又去过噃，即系拣节目去过。 哇，咁更加厚此薄彼、哦，系咪啊？ 系啊，咁跟住咧就佢其实就派咗佢个负责环境食物同埋系乡郊事务嘅大臣。 系。 咁但系个第四频道咧就话对唔住啊。即係我哋淨係俾 唔夠班 嘅，係啊，對唔住，揾個高級啲出嚟嘅咁樣，咁就冇俾佢入去。咁事實上咧，即係其實呢、這、一個氣候變化咧，喺今次嘅選舉裏面咧，英國其實係一個幾重要嘅議題嚟嘅。咁約翰遜之外就我唔嚟呢個節目啦，即係你哋咧就喺佢個即係黨嘅眼裏面咧，就係呢一個第四頻道咧，就係、是、比較挑人性嘅、 嗯， 即係啲節目又偏袒啊，用埋曬呢啲花招咁樣去貶低佢啊咁樣。呢啲字係咪好熟咧？ 係啊， 咁呢個公營電台咧，其實就係可以收廣告嘅，佢哋、即係同港台個傳播唔好同嘅。咁、但係雖然話收廣告啫，咁但係佢都係。即係經政府立法咁樣去管住佢個營運嘅，咁、個保守黨咧就講話，如果我再贏咧，哈哈你小心啦，即係我會即係管制得你比較嚴密啲嘅啦。 嗯，係咯，即係嗱，通常我哋都話，如果你作為一個候選人，其實氣候變化呢題目幾好講啊，因為你好多時都會可能會提出一啲議案或者你嘅睇法咧，係能夠取悦到啲選民， 嗯、 但係佢哋就反而因為個台嘅立場，咁啊係有陣時驚咧，個節目個題目好似好正路喎，但係前前後後你唔可以即係阻止佢。问一啲其他嘅问题，而你去到就变咗你避唔到啦嘛，你唔可以唔答啦嘛，系咪？ 冇错啊，可能约翰逊咧自己本身 即係多爭議，佢個人本身都好多議題俾人問嘅。咁所以佢再講話咧，另外佢 BBC 佢肯去嘅，但係咧佢都扭計嘅。佢就話咧有一個咧節目咧就係、是、其實係單對單嘅訪問。咁呢個就真係老姜嚟㗎啦，個主持人叫做 Andrew Neil 啊，係70歲，即係啲新聞行業嘅老行專嚟嘅。咁啊出名辣㗎啦，佢就唔係好想去呢個節目，佢就寧願咧而家講緊價。就要去一個星期日朝頭早咧，其實都係講時事，但係咧就冇咁冇咁辣嘅節目。咁最後點樣都未知。咁啊，講翻轉頭啊 ，Heidi 先，我哋講話即係英國咧，其實係都幾着重氣候變化呢個議題。 嗯， 佢哋個老牌字典啊 ，Oxford 咧牛津字典啊，我哋上個禮拜都提到2019年嘅年度字啊，就 Collins 啦。今次咧就牛津都出咗啦。 係咩咧？ 同 Collins 嗰個選擇好似嘅，佢哋咧就 Collins 如果大家記得咧，就係、是、Climate Strike 啦，係牛津選出嚟嘅咧就係 Climate Emergency， 即係氣候嘅緊急狀況。係咁呢個係佢哋就睇個字嗰、那個走勢啦，同埋啲編輯自己揀嘅。咁佢哋咧就牛津字典咧有一個好大嘅，即係將日常啲用語啊，即係譬如喺網絡上高啊、啲報紙啊，即係嗰啲用字咧，佢哋係一個好大嘅字庫嘅。佢哋做出嚟嗰個資料咧就話咧係喺每10億個用字裏面啲英文用字佢哋收集到咧，就大約有7000次提到呢個詞彙。 哇，都幾誇張喎！ 是啊，咁如果你除一除佢咧，我唔知有冇计错咧，系差唔多100万个字度咧，就出现7次噶啦。 同埋咧，你睇下用个字嘅深度啊，你譬如之前嗰个系climate strike 啫，呢个系 climate emergency， 其实讲个严重程度系更加之犀利，对于嗰、那个气候嘅关注其实系更加严重噶吓。 系啊， 睇到个问题严重性， 去到一個階段咧，就大家要行動先得噶啦，就唔係淨係講噶啦。 咁我哋話啦，嗱呢個字提醒咗大家啦，有冇啲咩後著嘅建議啊，或者可以大家真係去做多啲去幫到佢咧？嚇 啊！咁我諗我哋除自己着手啦，咁佢哋咧即係牛津字典咧，或者都提一提啦，佢哋啲編輯咧揀今次啲字咧，其實全部啊，大約有10個候選嘅詞彙咧，全部咧都係同呢個气候有关嘅，咁其中有一个咧，啊，佢几得意嘅，叫做 flight shame， 呢个就系最后冇拣到啦。flight 即是坐飞机嗰个 flight 飞行啦， shame 咧就系羞耻啦，唔好意思啊， shame S H A M E 吓， 冇冇错 S H A M， 咁佢个佢意思咧即系话咧，而家就系而家坐飞机咧，都开始觉得内心里面有啲唔舒服啊，点 咁严重啊？咩事啊？系边方面啊？ 因为咧飞机咧嗰啲碳排放好犀利噶嘛， 哦，即系都系因为环境而你系就算飞咗都觉得内疚， 系啦，即系话所以即系啲温室气体咧都咁排放咁多，咁就好多人咧虽然飞机都照搭啦，或者减少啲啦，但系搭嘅时候咧，啊而家咧好多人嘅心理状况都觉得我每次坐飞机咧都有少少唔安乐。对个地球唔住啊！ 哇，咁其实你做好多嘢都可以好唔安乐噶，所以真系要从大家咧日常生活嘅可能细节当中咧都要入手啦。如果唔系，你嚟紧我哋好几年嘅关键字都系继续关于环境嘅保育噶咯，嗬？ 系啊，咁但系讲翻转头呢个约翰逊咧，咁就可能啲未够紧张啊，对于呢个题目，连个辩论都唔去。 咁其实可能佢本身上咗去都唔系特别攞到高分，但系佢唔上去就更加俾人扣分啊吓。咁所以呢个咧就系佢自己一个政治方面嘅选择同埋取向，都系咁讲啦。祝佢好运啦嗬。 系啊，咁起码我哋喺香港都喺度都叫做笑紧佢啦吓。咁而家去民调就赢紧，即系带领紧嘅，即系保守党，咁就有机会啦，就系、是、重奪議會裏面嘅多數議席，咁但係大家記得啦，即係英國嗰啲民調咧，曾經錯得好緊要嘅。 好，咁我留意住咧呢個選情方面嘅進展啦，今日多謝曬你 ，Andy。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散落世间的金粉都想看，金卡过客每日来回地搭 上客机升降，被落借你暂揭的这搭实单身汉，何来落浮的画般瑰丽，如何能与白宫抵住肩撞？你是我世界，我是你一个站，这烟花是途上小灿烂，专心看毕竟太过平凡，沦落公主怎会习惯？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点。感激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已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早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永远留恋。我没有贵重建筑，只是白金翅壳，情人随时可安心拍案，干湿流流位置等你安放。你令我畅快，我令你跑太慢，当运气是成就的制限，烛光里即使也有晚餐，华丽灯饰线够耀眼，早知不配做你宫殿，只可当你落脚贵族来蜗居花园，这世界其实不止我这阶段，一生得到伴你一段，曾拥有不要再已短，一世缘一晚缘，那边好怎么计算？被铺草小心储起你那份暖，无人可阻你冲向前。 今日歌曲噶，佢系啊 J 风啊，冯允谦嘅《寻找白金汉》啊，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啊吓，听听啊。新闻简报、交通消息，转头翻嚟嘅就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昨日是区议会选举之后首个星期日，有三场游行，其中最大规模的是尖沙咀无忘初心大游行，有游行人士其后转到黄埔集结，有人用杂物堵路，破坏商店和交通灯，又向港铁站的入口投掷汽油弹，有人在防暴警察撤退之际掟砖头，警方曾经施放催泪弹、胡椒球弹和布袋弹驱散人群，并带走多人。而在旺角，有示威者快闪堵路，有人用汽油弹掉向警车的方向，防暴警察施放催泪弹，又四处截停搜查途人，并要求在行人路的市民离开。有警员用盾推记者，并用强光照射，又以黑记称呼记者，指他们应该拍摄暴徒的行为。黄埔花园一带昨晚有示威者聚集，有人破坏中资电信店，又在港铁黄埔站出口掟汽油弹，防暴警察到场追捕，本台记者跟随采访，另一批防暴警察从另一个方向冲前，一名防暴警察先后同一名记者和本台记者相撞，防暴警察其后再次清场，有防暴警察指控本台记者蓄意撞他，要求截查，警方传媒联络队人员将本台记者带入封锁线搜身和手袋，记低身份证资料之后放行，过程不超过10分钟。事发时本台记者身穿有香港电台标志的反光记者背心。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较凉的天气，本港今早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昨日低2-3度，天文台总部录得入冬以来最低气温， 强烈季候风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周末和星期日市区最低气温只有13度。伊拉克国民议会召开特别会议，接纳总理迈克迪辞职，由总统在议会最大党团中提名新的总理人选，期间迈克迪会继续担任看守总理。虽然反政府示威者普遍欢迎迈克迪辞职，但仍然觉得不足够，要求改革腐败的政治体制。示威者星期日再次在南部圣城纳杰夫和安全部队冲突，当地的伊朗领事馆再次被纵火，是一星期以来第二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咧仍然系有50多组嘅交通灯咧抢修紧嘅。咁啊，当中有长沙环道同埋钦州街交界、将军澳嘅唐明街同埋旺角弥敦道啦、亚街老街一带等等嘅路口交通灯系统啊。咁由于损坏程度严重啊，咁揸车朋友咧今日揸车特别加倍小心啦。港铁方面咧，港铁各条线路、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咧，已经系回复正常服务时间噶啦。咁啊，大学站仍然关闭啦，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亦都系暂时关闭嘅。751P 线啦，轻铁751P 线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由614线替代，615P线由615线替代，761P、751、614线要改道行驶。另外受到强风关系影响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搭巴士的朋友都请留意啦，现时仍然是有部分巴士路线啦是暂停服务同埋需要改道行驶嘅。咁就请留意返运输署嘅网页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去到彩云村，另外后少少近住一段顺利村一段都是慢车的。旧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去到德望学校。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公路近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这一段都是慢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警民冲突升温，中大理大更成为激战据点。宁静的校园为什么会突然沦为枪林弹雨的战场？大学生又为什么会愿意牺牲个人前途走出来抗争呢？铿锵集今晚6点，翡翠台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早晨， 清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8嘅时间啦吓，咁啊冻冻地啊，15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63%嘅，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先同你哋都望一望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先。今日上午嘅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间，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同样都是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系啦，15度啊，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咧都系生效嘅。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白云豪啦，仲有阿 O 喺度。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晨 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啊！今日咧可以讲下呢一个做引子先。咁啊，过去嗰、那个叫做星期五啦，就系、是、呢个咧黑色星期五啊，就系、是、美国方面啦。咁啊，买嘢嘅，系爆买噶、 啊， 哇，那个金额都几大下，579。亿啊，总共啊， 美金啊， 系啊，所以咧都几夸张下呢一件事情，即系分析又预测啦，今年咧呢个网购星期一啊，即系嚟紧有呢个 Cyber Monday 噶嘛、，Black Friday 之后咧就系呢个 Cyber Monday， 咁啊买啲电脑产品啊， 系啊， 电 子嘢啦， 电子嘢啊，咁可能会再劲啲添啊，因为 Cyber 其实。啲金屬嘢都係，喂 figure 都算係， 因為唔知啦，應該都係買手機 啊、 平板啊嗰啲啦。咁今時今日都學習上面都好多嘢可以應用得到嘅。咁啊，講開買嘢咧，有陣時就好怕咧，買錯嘢或者換完啲新嘢之後咧，搞到自己啊一身蟻啊。咁講緊嘅咧就係、是、都關保暖事，因為承接翻之前講啦，話哇好多唔同嘅保暖小貼士，保暖咧就即刻俾人哋咧諗起羽絨呢兩個字嘅，雖然咧。近排都睇到好多環保啊或者保育嘅片段，見到喂啲羽絨個製作過程咧，真係十分殘忍喎、啊。咁、啊、所以就如果有啲朋友仔咧都可以少著啲羽絨咧就好啊。今日咧我著呢一件咧係棉質嚟嘅，係棉質嚟嘅，但係佢聲稱有啲保暖嘅成分咁樣啦。咁、雖然都唔係好暖嘅，不過至少就冇羽絨喺入邊啦。咁樣 我自己咧都有一件羽絨嘅，不過即係以前咧就知道咗，嗰、那個製作過。情咁殘忍之後咧，咁都冇再買。 呢件衫咪好似羽絨啊，但冇羽絨， 好似羽絨， 好搞笑、啊。 而家多咗咧，用嗰啲洋葱式嘅 著衫方法， 系啦，咁都係可以好保暖嘅，系、 嗯、 啦，大家可以試下啦。多啲 pattern 又靚啲，唔使淨係羽絨係暖嘅，咁你帶一件。嗯唔靓啊嘛，系、咪？可以咁谂咯。 今日咧，先同大家睇下呢个英国嘅医学期刊 BMJ 咁啊，通常都系李嘉仁医生会同大家睇啦呢一类嘅医学杂志咁样。佢咧喺上个月啊，11月18日咧就发布咗一篇报告啊。咁有一个咧43岁嘅男人咧，就患有呢个羽绒啊。羽绒皮肺叫做羽绒皮肺，直译嘅啫。 羽绒皮肺 系啦，咁啊将羽绒皮跟住后边加个 lung， 即系 lung 系啦。咁啊，呢个系一个病症嚟。 羽绒皮嘅肺，即系我哋肺部嘅肺。 原来咧呢个世界咧有啲朋友咧就唔可以接触羽绒呢两样嘢呢样嘢嘅。咁如果你接触咗羽绒咧，就会出现咧呼吸困难啦、疲劳不适嘅症状啦。咁患者咧即系头先讲咧呢个43岁嘅男人咧，就从来都冇食。烟嘅，呢一世都未食过烟。咁啊，起初咧被诊断嘅时候咧，以为系普通嗰啲下呼吸道感染啦，都未揾到病因嘅。随后咧3个月之内咧，病情就持续恶化啦。咁啊，呢一位朋友咧病发之后2个月咧。 竟然就唔可以企起身添，直情唔可以行路啊！感觉自己咧成日都晕陀陀咁样啦，每次上楼梯咧瞓觉咧就需要用咧30分钟，即系你知外国嗰啲屋噶啦，即系佢可能住 townhouse 由 basement 上去自己上边嗰层咧就要用半个钟先上到 两层三层， 系啊咁样咯，因为咧每次咧只系行到咧每次都系两级。两级两级咁样行，行咗两级之后就要叫休息一下咯。咁照过 X 光之后咧，就发现咧佢被诊出有呢一个头先讲嘅一个医学名称啊，叫做羽绒皮肺啊。咁意思咧就系因为佢咧叫做接触到呢个羽绒咧，咁就会有影响到肺部功能咁样啊。咁啊，当然医学嗰啲医学界就进行测试啦，咁显示咧患者对于雀鸟类包括甲子啦，同埋鹦鹉啦，呢啲特定嘅蛋白质咧，就有异常高嘅一个抗体啊，而且咧发现佢患有咧过敏性嘅肺炎啊，咁样咯。咁啊，换走咗羽绒被同埋羽绒枕头之后咧，一个月之后咧，患者情况咧明显好转。 哦， 系啦，经过六个月咧呢个类固醇治疗之后咧，患者完全康复。咁啊，研究小组就认为咧，呢个就系叫做羽绒皮肺啦，咁样，哇，都几罕见嘅一个疾病出现咗，系啊，发现咗，系啊， 哇，羽绒皮肺佢都，我真系第一次听，其实呢啲咁嘅病咧。都幾麻煩，即係你要開頭因為可能個肺炎唔舒服啦，你要揾個原因，即係你要由屋企嘅食物啊、 致敏源啊、 用品啊開始咧就搜查啦，啊到底邊一個咧先就係令到你出現呢個問題嘅咧？偵探嘅，其實醫生都係偵探嚟嘅。 嗯，所以點解講呢個報導俾大家聽咧？就係、是、啊，既然大家睇咗好多片段，見到啲哇羽絨嘅製作過程係都幾殘忍喎，咁不如即係早一兩日啊。做節目咪叫大家戒煙嘅，唔知道大家可唔可以戒埋著羽絨啊？ 可以， 可以戒埋著羽絨咧，咁都係啦，即係經濟學嘅原理有需求先有供給噶嘛。如果呢個世界冇人再想著羽絨啦，咁理論上生產商咧就開始諗第二啲科學嘅物料啊，譬如嗰啲 heat tech 啊，譬如嗰啲唔知嗰啲密度好高嘅棉質啊咁樣，類似呢啲。 譬如納米棉啊，會唔會有啲咁嘅嘢咧？ 即係佢本身係 cotton 嚟嘅，跟住咧就將啲 cotton 咧勁濃縮咁樣，跟住就又可以擋風又可以擋雨咁。 碳纖保温尼龍啊，呢啲通常都係呢啲名嚟㗎，我成日覺得。 我同小白唔係識呢啲嘢嘅人啦，但係。如果真係今時今日啲創科或者科技研發咁厲害，咁即係研究呢啲，咁令到啲雀仔自己都有翻自己嘅羽毛啦，冇掹曬人哋啲羽毛就冚曬落你啲人類嗰啲皮膚嗰度，其實都幾殘忍的。 而家都多咗咧，就係、是、譬如用我哋嗰啲塑膠咧、廢塑膠，去到咧就係、是、做衫，即係我哋其實好多運動衫都有用到呢一類型嘅材料，去到變成我哋而家哇，做起上嚟好似好舒服喎，排氣好好嘅衫，佢其實好多原料都係嚟自嗰啲。 咁所以尤其啦，香港即係近呢幾日，你話凍話凍，其實都有十幾度，係咪先？再凍啲九度好未？五度好未？再凍啲，咁你遠比譬如阿拉斯加、加拿大，即係負零下唔知幾多度啊？點點點啊，都仲有一段距離噶嘛。 係啊， 咁羽絨就留翻俾嗰啲國家或者嗰啲地方先著啦。 佢哋更加需要嘅。 我哋都試下頭先小白都有提過一啲洋葱式嘅著衫方法啦， 一層層包住自己咯。 係啦， 咁你可以將啲暖氣一層層咁包住佢，走唔到嘛。 係啦，咁你又可以多著一啲保暖嘅內衣啦，即係講啲功能內衣咧。 係啊， 即 係其實而家有㗎， 勁貼嗰啲男人 幾廿蚊一件啫嘛，30-40元其實都有一件，我覺得幾好喎。 係啊，嗱， 都暖㗎喎，佢仲分階㗎喎。 係啊， 即係超級暖， 係啊， 普通暖，係啦，或者係一般暖咁。 如果你穿了一件超级暖的那些叫保暖内衣，其实可能你已经不需要穿羽绒了。 不用的， 是 我上年是不是上年是北海道呢，是负14度嘛，我都是穿了一件那些很保暖的那些底衫，然后有附的很保暖的那些，那件都是讲真的是30-40元的。那你上一件下一件，跟着我入面其实我是穿件短袖衫，因为你出入嗰啲地方咧，其实全部有暖气嘛，咁你穿到自己咁鬼辛苦，咁臃肿咧系又辛苦，咁所以入边我都系穿件短袖衫，出边咧加件防风褛，我就已经可以出街噶啦。 系啊，所以大家真系可以试下谂下计仔，喂喺大家添呢个新衣嘅时候咧，就将羽绒呢个产品咧尝试剔除佢，剔除佢，取而代之啦，就穿其他 防風嘅物料啊，以至保暖嘅物料啊咁樣嘅。 如果買咗嘅話咧，又唔好話即刻抌，係咪？ 咁但係你都諗下自己有冇需要，即係喺呢啲嘅天氣嗰度著啦咁樣。咁大家著羽絨好明顯都係為咗輕身同埋方便啫咁樣。咁如果你將自己你麻煩啲啊，但係救到個地球或者救到其他動物咁都好啊。依家其實近呢個十年講緊就係共存啦，即係我哋點樣同大自然去共存。 因為地球咪就係我哋。 系啦，你行山行得多啊，或者你去动物园去得多，你真系觉得，喂，其实啲动物都有阵时都几惨下。 你潜水就知咧，你一潜到落水底咩咧，全部垃圾嚟。 系啊，系啊，咁样，所以都大家都要注重啦，即系喺保暖嘅时候都要保护另一样嘢啊，就系、是、保护个地球同埋保护其他生物咁啊。你话喂，最温暖喺边度啊？咪屋企啊，最温暖啦， 饮啖茶几开心。 热情仍留自拍，等待是如歌的小期盼，等待别人停留静听它，无需天空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即刻仍落忘返，一转眼已十年太害怕，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或已笑人盈盈奉下，等待是全因这种性格，等待别人成全是我吗？谁的歌曲也能好好的去玩，每次打我们接下仍落忘返。太累吗？但我要走的路尚未停下，旁人或已闪到已经睁不开眼，不会望这边，全望向他。我未如你能付性命代价，愚笨的拒绝被同化。十年后，我再一次回看，成就一点不差，对吗？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嚟到今朝 spot 到你啦！哎呀，头先嗰只歌啊，嚟自堂兄妹嘅《只此一家》。 系咁啊，同大家咧讲下回顾下英超先啦。星期六日咧都好多场嘅唔同嘅英超赛事啊吓，咁啊由赌最快啦，讲咗琴晚嗰啲先啦，睇到曼联啦同阿仙奴都和波啊吓，咁啊阿仙奴几乎输添啊，即系俾诺域治主场揿住嚟打，咁啊唔知换咗领队啊，真系。俾一啲年青嘅球员啊，真係得逞啊！咁换咗领队，依家好似暂时叫阿龙格宝顶住档先啦吓。 系咩揾龙格宝顶住啊？ 系啊，助教啊嘛，系唔、啊哦、知道有冇机会叫其他唔同嘅名宿啊，阿仙奴嘅名宿咧，翻嚟教下波啦。咁即系都希望即系一啲叫做阿仙奴嘅名宿咧，有啲归属感啊，将阿仙奴队波带翻起啲。 归属感好紧要、啊，即系有阵时啲人觉得、啊、喂，佢喺呢度。有戰績標炳喎、啊，以前係啊，個感覺啲人真係聽話啲噶。 係啊，咁啊，轉個角度咧睇埋啦，呢個被譽為串王啊，呢個摩連奴咧啊，真係串得起喎、啊，咁啊，三場波三連勝喎、啊，咁亦都令到成隊波咧好融洽啊嚇，好和諧咁啊。嗱熱刺咧咁3-2贏咗呢個班尼茅夫啦，咁啊亦都要最後一球啊多謝呢個十球童啦，因為執波仔。小朋友呢就迅速将个波呢就即刻传返出去呢俾熱刺立即开波啊。咁呢佢一抌完个波之后呢就即刻入波啦。咁佢 帮手喎。 喺好尾段嘅街 场 咁样。是啊，主场啊，主场。咁所以呢摩连奴呢忍唔住呢都要多谢呢呢个十球童嘅。咁所以原来喺球场上面呢每一个嘅工作呢都系好紧要嘅。咁讲返呢 摩连奴咁有钱好心请人食饭 啦。啦熱刺呢今场呢凭住迪利亚里呢梅开二度啦，加上呢呢、這个施数高呢入波一度领先三球嘅，不过呢未断呢再次第二失两球啦，好在呢补选啦，摩连奴呢上任之后呢 100% 嘅胜率啊，迪利亚里呢今场呢表现呢超精彩啊，佢唔止呢有两个波呢，仲有八次嘅成功啊，扭过别人添，即係盘扭过别人啊，亦都有八次呢成功啊，重夺控球权嘅，咁啊睇嚟呢重上正轨咯，睇到熱刺呢一隊球隊啊，咁啊，另外啦，咁啊，講埋紅軍啦，咁勢如破竹啦嚇，咁利物浦真係好 fit 到點啊？fit 到漏油啊！利物浦咧英超咧一枝獨秀啊，除咗靠咧即係呢個沙迪奧文尼啦，咁啊仲有費明奴啊嘅呢個進攻嘅組合啦，就係連咧防線咧都有英超最強嘅入波雙向炮啊咁啊利物浦咧2-1啊贏咗白禮頓一場啦，荷蘭嘅中堅啊華基爾雲迪即刻咧包辦咗兩個入波啊咁啊睇到fit 到真係好緊要啊！應該今年咧，利物浦暫時啊，到呢刻為止啊，應該可以提早奪冠啊！應該都呢幾個字咧，都係高唱入雲嘅。 英超踢咗一半啦，佢都領先即係超過十分咧。其實呢個成績都。即如果佢唔大意嘅话啦， 系啊， 都几稳阵噶啦。 系啊，咁所以都可以睇下英超嘅情况咧，反而就个竞争度咧就唔高啊。但系咧转个角度咧，可以睇下，即系成日都话睇下意甲啦。咁意甲方面，琴日咧祖云达斯又和波啊，主场咧就算有斯洛拿度咧，叫做出翻场啦，即系踢翻联赛啦。之前都有踢嘅，咁佢喺欧联都有踢。但系你知斯朗呢啲球星啦，佢中意休息又休息，中意踢又踢噶嘛。同埋有阵时对啲渣。队咧，即系琴晚咧就对呢、這个萨斯索罗咁啊，都状态都系浮浮沉沉嘅球队啦。咁理论上又未必出到 C 朗嘅。 同埋咧，即系啲叫国际巨星啦，真系国际球坛巨星咧，佢哋最惊系收山脚噶嘛。 系啊，咁又唔会嘅。 唔系啊，你睇列贝利， 系啊， 黯然离场啊。 系啦，讲开列贝利咧，真系可以讲埋佢啊吓。咁啊喺凌晨嘅赛事啦，咁啊呢个费伦天拿咧下半场咧就俾呢个咧南文迪亚咧就射入全场唯一入球，主场。0-1不敌莱切嘅，咁啊输波事少啦。咁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话斋咧，折将事大啊。咁啊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法国咧一代咧魔翼啊列贝利咧比赛途中咧就受伤，咁啊喊住咁离场、啊，都几令人担心啊。呢一位咧36岁嘅球员咧，职业生涯咧随时就玩完啦吓。咁、所以都俾人铲伤啦，都系一个好粗野嘅拦截嚟嘅。咁啊铲伤咗咧。这个右脚的足右脚的脚叫小腿的位置脚眼的位置咁啊喊住咁离场，睇到画面都 感然啊，真系感然 咁、但系咧有啲叫做体验咧就不妨咧。 多啲一啲呢啲嘅體驗。我講緊就係世界盃場地單車賽啊，李慧思哇，全場香港人咧高呼啊！讚賞底下啦，咁啊嚟料咯，係咪啊，小白？ 係啊，呢個真係嚟料啦嚇。咁啊，見到啦，咁啊，李慧思咧，咁啊，近年啊，可以話咧喺爭先賽咧就未逢敵手啊。咁啊，但係佢雖然貴為咧就應屆海林賽嘅世錦賽冠軍，咁但係兩站啊，即係世界海林賽咧。都系冇奖牌落袋嘅，今站咧其实佢之前已经明言啦，好想咧就争呢个奖牌，咁啊可惜咧就事与愿违啦。咁啊，正如咧就系主教练沈金康亦都话到啦，见到你彩虹战衣。仲唔跟住條彩虹係咁喺度踩咩？係咪先？ 沈金康話：依家李慧思嘅狀態超級 fit 嘅喎， 係啊，超級 fit， 係啊，係啊。咁啊，奧運啊四年一次啦，咁啊都希望嘅佢可以繼續咧就努力啊嚇。咁啊特別咧就見得到咧咁多人啊，同時間嘅敵人咧就即係針對住阿 Sarah 嘅話咧，咁啊的而且確要爭獎牌比較上困難啦。咁啊，沈金康亦都話到啦，咁啊加上上個星期六嘅爭先賽咧，賽比賽去到夜晚嘅十點幾啊，咁所以睡眠不足之下嘅情況底下咧，未能夠百分百嘅狀態。出赛，咁啊，寻日咧就分两次比赛咧就入场嘅，咁啊，车迷都非常之热情啦，咁啊，大嗌香港加油 ！Sarah 喺决赛之前咧，咁啊排第四就起步嘅，第三圈咧就领航车离开之际，咁啊排 Sarah 之后嘅德国车手啊，轩斯同埋荷兰车手啊，巴斯宾尼斯啊，突然之间咧就加速反超。咁 Sarah 跌至咧就第六之后，虽然多次发力尝试超越佢哋噶，咁但系最终咧都未能够咧就系取得成功。咁啊最后以第五名冲线，南韩嘅李慧晶、乌克兰嘅巴素娃以及咧就日本嘅小林优香分别咧就夺得冠亚季军嘅。师妹李海欣咧就提早啊喺复活赛咧就出局啦。咁啊 ，Sarah 亦都讲到好满意咧，就呢两日嘅比赛噶，车手咧都感觉得到咧就好安全，咁啊大家集中精神咧就去比赛，好开心啊！一啲嘅海外车手啦，都能够咧就系信任香港，每个人咧都完成咗咧就系四日嘅比赛，咁啊大会咧话到三日啊卖飞咧嗰个人次咧就吸引到4000人咧去到入场嘅， 系。 咁啊讲翻啦，冬奥之前啊 ，Sarah 咧就系仲有今个月中啊喺澳洲世界杯以及咧就2月底柏林世锦赛嘅两个大赛噶，即系仲有比赛噶吓。所以咧都見到咧 Sarah 嗰個比賽要繼續嘅。世界盃明年咧喺轉新制之下咧就將會停辦一年噶。咁香港已經肯定咧喺東京奧運啊之後咧就舉辦啊 UCI 一級賽。咁啊預計開支咧今站世界盃大概就700万港元嘅。咁希望香港舉辦又好，或者香港嘅球員啊運動員出戰任何比賽都好啦，咁可以得到好嘅成績就緊要啦。 小白，我特別喜歡咧李慧思啊攞完獎之後咧嘅得獎感言啊，佢係咁樣講嘅。我哋要知道啦。青年人咧系未来嘅，香港咧系我哋嘅家，不要觉得咧我哋死硬啊，要抱有信心，希望咧面对难关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哇真系啦，希望鼓励到咧所有香港人啦，咁啊逆境自强啦，即系再难过嘅一啲时间咧都会过去嘅，咁啊凭住咧毅力啦、坚持啦、 信心啦、 信心啦、忍耐啦。香港人是仗耐力的啊，坐了上架车那里就不要轻言放弃啊。 现价美元 7.829, 英镑 10.112, 瑞士法郎 7.827, 澳元 5.297, 加元 5.894, 新西兰元 5.038, 欧元 8.6248, 每百日元对港元 7.14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9.852。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清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大部分地区气温较昨日低3-4度。在上午8点，台风北面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约64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20公里，大致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而家系正常噶。红隧嘅香港去九龙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啦，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在亚街路街。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大榄上斜。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科技大学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在郑直之中学对出。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啦，龙尾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有人话尊重就系互谅互让，亦有人话尊重就系俾大家自由咁做决定。 我就话尊重就系用心听下我点谂。 不过计我话，想人尊重你，首先要懂得尊重别人，多啲从人哋嘅角度去了解人哋嘅谂法。我哋呢个多元嘅社会先至会更加精彩。 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观点，我就话冇难度啦。你话呢？ 在我彭仔心目中呢，一个最完美的早晨呢，就是当每一朝早我回到嚟电台要准备主持晨光第一线的时候，见到呢我所有的主持拍档都在晒度，冇人请假，冇人病假，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就是最完美最 perfect 的早晨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时间来到星期一的朝早8:07，欢迎你收听晨光第一线。你好啊，我是彭仔程振鹏啊。是啦，正话自己都在那里讲啦，哇，在点为之完美的一天啊，一个早晨啊，就是呢个个都精精神神咁啦。不过我自己就上个礼拜五呢就渣咗啲啦吓，咁啊，但是我想讲呢，唔关朱海婷事嘅，朱海婷唔好以为自己啲病菌呢惹咗我吓，咁啊其实都系一啲飲食上面嘅唔小心嘅啫吓，咁啊今天咧唔紧要啦，啊彭仔咧翻翻嚟呢个岗位嗰度咧，就同各位听众朋友咧就打招呼，讲早晨，兼且咧系啊为你服务啦。咁我哋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咧，除咗会喺8:00咧会继续会有呢一个嘅财经第一线之外咧，亦都咧想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情况嘅。今日咧实在系啊冻咗好多，咁所以咧真系要注意保暖。天文台预测今日的天气状况会是天晴的，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会是大约21度，是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是早晚清凉，而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的气温会进一步下降。现时的室外气温只是得摄氏15度啫，相对湿度63%噶吓，咁系咪会令到大家听到15度？除咗话会惊冻亲之外，另一方面会唔会有啲着药咧？即系嗰啲咧摆埋咗好耐嗰啲冬天衫咧，又可以攞出嚟着下咁样啊？另外要注意咧，就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噶，表示火灾危险性系极高啦。另外要注意埋呢个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系同时咧发出咗嘅。咁啊，你个头如果系即系 set 得太靓嘅话，今日遇到呢个强烈季候风嘅时候，都可能会散晒。 晨光财经第一线。 星期一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咧，8:00咧都会同大家咧就请嚟啲财经界人士咧同我哋咧即系睇下啲个外围 走势啊，以至到咧本地嘅经济情况嘅。咁啊，今日星期一咧，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咧，请嚟嘅系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啊，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鹏仔， 系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就美国方面又有呢一个感恩节啦，然之后又有呢一个嘅 Black Friday 啦，黑色星期五啦，就去购物。節咁樣啦嚇，相當於咁唔知道啊呢一方面對於佢哋美國本土嗰個經濟有冇啲咩刺激嘅作用，或者有咩反應咧嚇？ 是啊，彭仔，上个星期五的美国的感恩节假期的消情是很值得关注的，因为整个感恩节假期的消情好与坏就会直接就反映到就整个圣诞假的销售的情况是怎样的。那么大家都明白美国的消费就占了就是个推动它的经济的主要的动力的来源来的，那么占了整个 GDP 就 70% 都是靠消费推动的。那么所以美国的消费好与坏就会直接就影响日后的美国经济的状况。那么而我们见到就根据路透社就引述呢分析公司 Adobe Analytics 的数字显示咧，喺个今个感恩节嘅假期之后嘅黑色星期五嘅日子嚟讲嘅话咧，个网上销售咧嗰个系高达到咧系74亿美金嘅，咁啊按年咧就大升咧系19.6%，咁相当之唔错嘅，咁但系咧可惜咧就个店铺嘅销售咧就麻麻地啦，咁啊由 Shopper Traffic 嘅数字显示咧，店铺嘅人流数字嗱呢度咧系人流数字，头先个。銷售額的數字有少少唔同啊，個人流數字喺黑色星期五嚟講嘅話咧，就按年咧就跌咗6.2%嘅。咁但係大家都明白啦，因為而家啲人咧都中意係想喺網上購物㗎啦，就好少真係去店鋪購物。咁所以呢個咧都理解嘅。咁但係見到咧嗰個銷售咧就大升19.6%，但係嗰個店鋪嘅人流即係減少6.2%。咁所以整體嚟講嘅話咧，其實咧。美國的消費咧喺個黑色星期五嚟講嘅話，都係真係唔錯嘅。咁但係當然啦，而家我哋個數字係去到黑色星期五啫。至於整個週末係點樣樣咧，暫時咧我哋就未有呢方面嘅數字，仲要等緊嘅。 係咁啊，講到話阿温卓培頭先講嗰啲外國嘅數據去分析翻佢哋喺呢個 Black Friday 嘅時候去鋪頭度嗰個人次咧就係下跌咧咁。我喺度谂咧，会唔会又同佢哋啱啱喺感恩节前咧，佢哋有呢一个嘅冬季风暴啊嘛，喺美国嗰度都其实影响咗好大嘅范围，唔知道有冇话窒碍咗啲人出街买嘢啊？ 你又讲得啱喎，彭仔，虽然咧就个数字咧就冇即系嗰个分析就冇咁样讲到，咁但系咧我相信你亦都讲得好啱，亦都可能系因为个风暴嘅关系咧， 或多或少嗬， 系会隔影响啲人去出去消费，咁呢个都啱嘅，啱嘅系啊。 系好啦，咁啊，除咗话美国之外咧，上個禮拜咧，日本方面咧，佢哋政府亦都有提出一啲刺激方案，刺激經濟嘅方案嘅。咁啊，唔知道喺呢一方面啊，温卓培有啲咩分析咧？ 嗱，上個星期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日本咧就推出咗一個10萬億日元，哇，10萬億日元都唔少錢嘅，講緊係920億美金嘅刺激經濟方案。咁呢個方案嚟講嘅話咧，就一推出嚟咧，就央行將黑田東彥咧就即時表態咧就話支持啦。咁由於大家都知道嘅啦，日本政府嘅債務咧佔佢嘅 GDP 咧係達到238% 嘅，相當之龐大一個數字。咁因為個政府根本都冇錢嘅，要推一個10萬億日元嘅刺激經濟方案，咁佢點推咧？咁即係大家都幻想得到咧，佢跟住嚟咧都係要印銀紙，即係要發債啦，去推啦。咁你發債而日本嘅息率又零息嚟嘅，咁你叫邊個去買咧？咁就唯有即係叫日本央行係印多啲銀紙去買埋佢啦。咁所以咧就而家市場咧就驚啦，就話如果咁樣做法嘅時候，咁會唔會令到個印多啲銀紙會令到日元匯價跌咧？咁呢個咧某程度上咧係解釋咗咧上個星期。我哋見到日元匯價回落的原因，而今朝就亞洲市場就去到係109.54對一個美金，即係對港紙嚟講就回落到7.145個港元嘅水平㗎。 哇，7.145其實都對於啲 低㗎啦，喺過去半年嚟講係算一個較低 嘅。即係香港人成日中意去日本旅行買嘢嘅話咧，又可以參考一下呢啲數字嚇。咁啊，講開話呢一個嘅外幣啊，以至到係銀行方面嗰啲嘅活动咧，咁其实今个礼拜咧，即系由呢个礼拜二开始咧，就好几日咧，其实都喺外国有唔同嘅央行咧议息嘅。咁啊，先嚟就系咪嚟紧礼拜二最快系澳洲嘅央行会议息啊？ 冇错啦，嗱，排仔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今个有两间央行系分别议息嘅。咁一间就澳洲中央银行喺星期二啦，你头先讲咗啦。咁另一间咧就系加拿大央行喺星期三嘅。咁呢两间央行咧就议息咧就都值得留意嘅。咁澳洲央行咧。我就上個星期咧就佢個行長有講啦，佢就話咧如果個息率 減到落去 0.25% 個經濟都未改善嘅話咧，就唔排除咧可能會量寬啊咁樣樣。咁呢個咧就嚇親人嘅，咁啊令到當其時咧個澳元匯價咧就進一步咧就下跌嘅。咁今個星期又俾佢機會又再發揮下佢想有咩諗法啦。咁啊而家我哋知道咧，澳洲嘅息率咧都仲係企喺 0.75%。咁啊喺今個星期減息嘅可能性咧都估計相對低嘅。咁但係而家市場估咧，如果去到明年嘅二月份咧減息嘅機會咧都有六成嘅，咁所以咧就而家市場關心佢今日會唔會又講啲乜嘢嘢啦。咁我相信佢講咩咧都未必太重要嘅，重點咧我覺得都係要睇翻中美嘅貿易啦。咁如果中美能夠達成一個較大一個和解，我要強調啊，較大一個和解，和解都有好多種和解嘅，可能咧大家和解完都關税都冇乜撤銷嘅，或者和解完好多關税撤銷嘅，咁係一個唔同嘅情況啦。咁如果較大嘅和解嘅話咧，咁我相信亦都會舒緩咧日後咧澳央行咧要作大幅度減息啊，甚至乎量寬啊個可能性。咁到其時咧，可能亦都可以幫助到個澳洲紙咧上翻少少。咁所以就好視乎中美嘅情況啦。好啦，咁啊轉頭睇翻加拿大啦。嗱，加拿大咧。 星期禮拜三嚇，央行 係啦，今個星期三就央行就會議息嘅。咁上個星期五咧就公布咗咧第三季度嘅 GDP 啦。咁按年比咧得個 1.3% 個增長，真係幾曳下啦。因為如果你比較佢第二季，佢有 3.5%， 而家得個 1.3%， 即係爭咗好遠嘅。咁個原因點解咧？個原因咧就因為佢之前咧就加拿大鐵路工會咧就大罷工。咁但係好好彩嘅，咁因為個罷工咧喺上個星期咧已經係終結咗啦，維持咗成80日咁耐。大罷工，咁你可以幻想得到啦，冇咗鐵路嘅運輸嘅時候，你加拿大嘅經濟喺第三季點會唔差？咁其實去到第四季，其實因為佢喺上個星期先完結啊嘛，咁即係話第四季其實都唔會點好噶啦。咁再加埋而家就係好彩啦，我哋見到美國嘅而家廣泛地區都凍得好緊要啦，頭先彭仔都有講過啦，咁所以咧亦都會係啦。就會幫助到咧啲能源嘅價格嘅，咁呢方面咧，我相信某程度上咧，亦都可以支撐翻嗰個加紙嘅匯價啦。咁 係咪因為加拿大有好多啲即係燃料啊嗰方面係輸過去美國啊？ 如果你話輸過去美國咧，都有嘅。咁但係咧，而家輸過去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因為美國自己嘅頁岩石油咧都有好多嘅供應。咁但係咧，如果整體嘅價格油價做得好嘅話咧，咁亦都係幫助到個加紙嘅匯價。咁暫時嚟講，紐約期油而家就係報緊55.77美元嘅。 係，講開呢一個嘅油咧，咁油組好似喺今個禮拜都會開大會喎，係咪咧？ 是啊，油组呢今个星期四留意住啦，油组要开大会，咁我哋知道而家呢油组呢每日呢就减产120万桶石油嘅。咁但呢个协议呢将会喺明年嘅3月份呢就会到期㗎啦。咁喺今个星期嘅大会呢，而家市场估计呢油组呢就会讨论啦，系咪将个即系协议将个延长啦，甚至乎呢将佢加大个减产嘅数量。咁但呢我就觉得大家呢就唔好太过幻想啦，加大减产数量个可能性系相对低嘅。因为呢喺个油组组里边咧就系有俄罗斯，即系俄罗斯其实唔系油组，但系油组通常会拉拢埋俄罗斯一齐去做减产嘅。咁但系咧就美国咧就唔喺里边嘅。咁即系话咧，如果油组加埋俄罗斯去减产嘅话咧，咁就会减少咗佢哋嘅市场嘅份额，反而咧就会益咗美国嘅啫。因为而家美国嘅出口咧，石油出口咧越嚟越显著啊，因为佢页岩石油嘅关系。咁所以咧就变咗，我觉得喺咁嘅情况之下，就油组咧就未必会系去增加个减产噶啦。咁而家唯有睇嘅，佢會唔會延長個減產嘅啫？ 係好啦，咁除咗話油組會開會咧，就南美洲國家嗰邊咧都會係嚟緊今個禮拜咧有一個會議會舉行喎。 冇錯啦，都係喺星期四嚟噶。咁到期時咧就巴西啦因為我哋見到近期南美洲嘅貨幣咧就好似骨牌咁樣下跌嘅。咁先我哋見到咧就阿根廷咧就最初咧出現下跌嘅。咁跟住之後咧就見到智利嘅貨幣跌啦，見到巴西嘅貨幣跌啦。而家講緊跌咧係隻貨幣跌到歷史低位嗰只喎。咁而家咧就輪到咧就哥倫比亞甚至乎咧玻利維亞都一路咁樣擴散落去。咁咧而家咧就今個星期四咧就 就南美洲國家咧就會雲集咧喺巴西開會啦，咁啊討論下咧點樣去咧係維持個區內個貨幣。咁啊其實今次好好彩嘅，因為我哋見到咧喺1997年當其時咧南美洲貨幣跌曬落嚟咧，就隨即咧個風暴咧就吹到去亞洲，見到亞洲貨幣咧都跌曬啦。咁但係今次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淨係似乎就係喺個南美洲出咗問題，咁就亞洲咧係相對強嘅，咁就係冇乜太大嘅異樣咧，冇被影響嘅，咁所以可以話係好好彩嘅。咁但係當然咧，如果你話南美洲嘅貨幣能夠盡快係穩定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對對大家對環球我都會係一個穩定嘅作用喺度嘅。 都係嘅。咁想講翻呢一個嘅佢哋南美洲國家嚟緊開嘅呢、這個喺巴西度開個大會，唔係一個常規嘅會議嚟㗎嘛？ 應該唔係一個常規會議啦， 都係針對而家區內個貨幣下跌而開嘅。哦，咁啊，即係更加可想而知嗰個重要性啊嚇，同埋而家嗰個佢哋嘅貨幣嗰個危機幾大啦嚇。 冇 錯。好，咁啊，今朝早咧，唔該曬温卓培同我哋咧，哇，分析咗好多個範疇啊嚇，多謝曬你。咁我哋咧星期三先再同你通話啦，唔該曬，拜拜。 好，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至十點， 晨光第一線。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香港电台第二台， 禁毒署、禁毒常务委员会全力支持，同行抗毒快活人。 当我一落到楼下，我嘅毒瘾起，我系好似被一条锁链咧拉扯翻我上去咁。 如果吸咗毒咧，其实唔系你自己一个嘅事情嚟嘅，你会影响咗你屋企人。 希望大家珍惜生命，远离毒品。 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 风骚快活人， 齐齐企硬，同行抗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原来我哋唱咗 Let It Go 有六年咁耐啦，六年之后，2019年《冰雪奇缘》第二集嘅神曲系 Into the Unknown。公主亦即系 Idina Menzel 主唱嘅呢一首作品《Into the Unknown》，嚟自 Frozen 2。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郑柏、 朱海婷、 阿欧、 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洪爷爷要告诉你们的一件事。 好啦，差唔多咧，嚟到星期一嘅朝早八点答五啦，差唔多答五，而家仲系24分啫。咁咧，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响树啦，就话扮下彭爷爷啦，要话件事俾大家听，咁啊揾个对象先 ，Barbie 系 系喺度啦。嗯，咁咧最近咧就大家应该都见到呢一个嘅市面上嘅情况啦，咁有好多啲商铺啦，又会受到系滋扰啊，又或者咧，就算有阵时唔关嗰间铺头事，可能咧就喺一啲嘅商场里边咧，咁啊，但系有一啲嘅社会行动啦，咁啊令到啲商场可能都会系闩门啦，咁啊唔做生意啦，咁样好啦，咁啊都八卦一下咧，即系究竟咧喺呢个商场界啊，即系商业社会里边咧，即系究竟嗰啲嘅铺头哇，咁佢哋咪好惨咯，即系无端端又要闩埋个铺头啦，或者成个商场闩埋咗嘅话，咁本身里边啊嗰啲嘅租户啊，嗰啲店铺咁其实又冇得做生意咁样都。都好多问题可能会随之而发生啊！相信大家都会谂都谂到啊！咁最近咧听到有一啲咧，即系商业界嘅朋友咧，佢哋讲咧啲商场嘅营运嘅情况咧，咁点咧？咁譬如咧有一个嘅几鬼马嘅做法，咩叫鬼马嘅做法咧？就系、是你一个商场咧，咁佢都会有一个嘅开放嘅时间啦，又或者咧佢同啲租户咧喺你嚟租佢个地方做生意咁样，咁你都会知道啊，即系呢间嘅商场咧，佢嗰个营业时间或者佢嘅开放时间啊，开放时间咧系有一个指定嘅开放时间，咁佢知道啦。嗯，我喺呢个开放时间里边咧，我譬如我个铺头，我咪开紧贴住佢啊，又或者喺佢开咗之后，我嘅一个钟我话开，即系其实系预翻到你自己有几多时间做生意啊，系嘛？ 系啊。 咁好啦，咁如果当你嗰个嘅商场咧，即系因应翻呢排嗰个嘅社会情况嘅时候，如果会有时又要被逼闩咗，系咪？咁即係令到嗰啲嘅商户会唔会就係做少咗生意呢？嗰、那个营业时间咪又少咗，会唔会同呢一个嘅喺佢最初签订嘅一啲嘅協议里面呢，可能会有一啲嘅争拗会出现都未定喎。咁唔知係咪真係有呢一方面嘅嗰啲条文呢？咁所以呢，为咗要保障返嗰、那个大业主啊， 系 咁就据闻啦吓，即系江湖传闻就话咧，有一啲嘅商场咧，佢哋好鬼鼠地咧，系开放啲时间咧，譬如系喺一啲夜晚深夜嘅时间，开紧啲时间。 哦， 即系令到自己摊翻匀， 哦，那個、即系救翻咁多个钟头， 系啦，即系摊翻匀咧，我个商场咧，其实嗰个叫做开放嘅时间，唔系你嘅营业时间啊，即系入边铺头还铺头嘅营业时间嘛， 总之我唔闩门，唔锁门。 佢嘅開放時間咧，總之加埋就係有咁長啦。可能佢一日係開15个钟先算啦， 但係可能有5个钟係半夜嚟嘅， 類似咁樣啦。哇！咦？如果係即係行呢一招都幾絕咁樣都嚇，即係你又如果你想同佢打官司或者係拗嗰個嘅開放時數嚟講嘅話咧，即係如果佢可能係用時數嚟去計嘅話咧，咁佢就可以用呢一招咧嚟到去補翻啦。咁你半夜三更揾邊個嚟幫襯買嘢啊？你開放啫，我都唔會開鋪啦， 係嘛？同埋冇人檢查你係咪真係開咗咁多個鐘頭喎？ 啊，咁所以就唔知大家會唔會有陣時見到，咦？點啊？你行過一啲嘅商場，睇下發現會唔會半夜三更，佢點解燈火通明咁樣嘅咧？咁樣啊，會唔會就係、是原來唔通係做緊呢一種嘅情況，想拉翻雲嗰個嘅開放時數、如果有嘅話咧，大家可以互傳一下，睇下究竟邊啲地方會係咁樣咧？不過其實香港地就有好多其他嘅商場咧，我知道就本身都已經係好長嘅開放時間 嘅、啊啊， 有啲根本佢係叫市民必经的通道之一嚟嘅，咁所以你嗰个又点样计咧？啊，即系都好头痕啦、 愉快感觉弥漫思想， 把自己生存那本分，愿你今晚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真系噶，即系商场嘅嘢咧，大家多啲行，多啲珍惜时间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八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黄埔花园一带昨晚有示威者聚集，有人破坏中资电信商的商店，又在港铁黄埔站出口掟汽油弹。防暴警察到场追捕，本台记者跟随采访。另一批防暴警察从另一方向冲前，一名防暴警察先后同一名记者和本台记者相撞。防暴警察其后再次清场，有防暴警察指控本台记者蓄意撞他，要求截查。警方传媒联络队人员将本台记者带入封锁线搜身和手袋，记低身份证资料之后放行，过程不超过十分钟。事发时候，本台记者身穿有香港电台标志的反光记者背心。港铁各线路线，轻铁和港铁巴士今日会恢复正常服务时间。港铁会继续监察情况和评估风险，若果有需要，特别是周末，可能会提早关闭个别车站或者是铁路线的路段。港铁说，大学站仍然要关闭一段时间，但是附近路旁的信号系统设备临时维修工作有显著进展，东铁线红磡至罗湖站和落马洲站在繁忙时间的列车服务将提升至三分半至七分钟和十二分钟一班列车，东铁线整体行车时间额外增加四至八分钟。中美仍在争取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内地环球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方坚持美国必须撤销现有的关税，而不是计划加征的关税，作为首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报道又引述另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说，华府官员一直抗拒有关要求，因为关税是他们在贸易战中的唯一武器，如果放弃关税就等于放低武器投降。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说，华府正是处于与中国达成首阶段协议中的最后阵痛。伊拉克国民议会召开特别会议，接纳总理麦克迪的请辞，由总统在议会最大党团中提名新的总理人选，期间麦克迪会继续担任看守总理。虽然反政府示威者普遍欢迎麦克迪辞职，但仍然觉得不足够，要求改革腐败的政治体制。示威者星期日再次在南部圣城纳杰夫和安全部队冲突，当地的伊朗领事馆再次被纵火，是一星期以来第二次。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 7.828， 日元 109.69， 瑞士法郎 1.001， 澳元 0.677， 加元 1.328， 新西兰元 0.644， 人民币 7.034， 英镑对美元 1.291， 欧元对美元 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7点，升24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0.01美元，卖出14,600.35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管道出口。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咯，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咯，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车多，龙尾就风力流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一段咧就车多，龙尾喺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提一提你啊，咁港铁各线啦，轻铁同埋港铁嘅巴士服务咧，已经系回复正常嘅服务时间啊。咁大学站就仍然关闭噶，个别车站嘅出入口咧都系暂时关闭。咁轻铁嘅751P 线啦，就由706线替代。614P 线就由614线替代， 615P 线就由615线替代， 761P、 751和7614线呢都是要改道行驶的，其他的轻铁路线维持不变，仍然是有部分的巴士线呢需要暂停服务和改道行驶的，请大家留意运输署的网页。另外呢，现在交通灯仍然是有多组需要维修的，包括长沙环道和钦州街、将军澳的唐明街、旺角弥敦道亚街路街一大嘅路口噶，咁驾驶人士咧要加倍小心啦。最后再提你，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中线啦，车速限制由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嘅80公里啦，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由每小时嘅80公里降低到每小时嘅60公里噶。而香港呢一边嘅港珠澳大桥咧连接路咧就会由最高嘅车速限制啦，每小时100公里降到每小时咧50公里噶。咁揸车朋友要留意翻个车速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嘅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嘅原动力，梗系叫有林忆莲嘅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系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时间咧嚟到系8:39啊，早上嘅时间吓。咁啊喺直播室当中咧，有我彭仔啦，再加埋小白同埋芭比啦，呢一刻咧就会开始咧为大家系送上呢一节嘅晨光新闻焦点啦。睇睇报章新闻有啲乜嘢值得大家关心嘅先。先嚟睇下明报，明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啦，佢嘅内容系讲到话持续半年嘅反修例风暴平静大约一个礼拜之后咧，喺周末就再出现系警民冲突嘅。咁但系双方武力以及系参与人数咧，都系低于区议会选举之前。咁区选结束之后啊，第一个嘅礼拜日咧，有团体寻日就喺港九举行三场集会同埋游行噶。晏昼尖沙咀嘅无忘初心大游行最多人响应。游行期间，警方施放催泪弹。咁啊，原本喺马路有秩序咁样行紧嘅市民咧，都争相走避。咁警方就话咧，系因为有人投掷烟雾饼，就造成公众恐慌。入夜之后咧，有示威者就去到黄埔花园外面，以及咧就系旺角等等嘅区域咧，系聚集以及系堵路，咁有店铺咧系遭到破坏。港铁黄埔站入口系被纵火，有人向警察掟砖，而警方咧喺黄埔就施放多枚嘅催泪弹以及系胡椒球弹噶。咁而港九寻日咧有三场嘅游行啦，早上中环嘅孩子不要催泪弹游行，警方估计咧大约有200人参加，而晏昼咧同喺呢个中环嘅叫做感谢美国保护香港游行，咁大会宣布咧有6000人参与，警方估计咧大约系3800人参与，咁两个活动大致和平啦。去到咧尖沙咀啦，晏昼时候嗰个无忘初心大游行，大会估计是有380,000人参加，警方表示高峰期是有16000人的。这个是来自今日明报的头条报道。 好啦，睇一睇文汇报嘅头条报道啦。咁啊，讲到咧就系话有千人咧就系快闪唱国歌，三呼支持警察嘅。超过1000名爱国爱港嘅人士咧，琴日就自发去到尖沙咀钟楼参加快闪唱国歌活动啊！佢哋挥舞住国旗同埋香港特区区旗啦，庄严肃穆咁样高唱国歌，并且咧会合唱呢一个嘅歌唱祖国同埋东方之珠等等嘅歌曲噶，亦都高喊咧炎黄子孙血浓于水，团结一致守护香港等等嘅口号，令到现场咧气氛热烈。参与活动嘅人士咧，亦都有高呼咗呢一个支持警察嘅口号咧，咁然后咧就和平散去噶。大批市民咧，其实就系响应咗网上嘅号召，喺琴日咧大概朝早11:左右咧，就喺尖沙咀钟楼聚集啦。部分人咧系手持国旗、区旗，面上面咧就贴上咗五星嘅心形贴纸啊，亦都系咧高位拉起咗大型国旗，亦都有人咧举标语啦，支持警察执法，同埋一齐高唱国歌，希望咧香港咧系能够尽快回复和平稳定嘅。到场支持活动嘅香港政研会主席邓德成咧就表示啦，希望透过呢一个快闪唱国歌活动咧，可以凝聚香港人嘅士气，令到香港咧恢复安宁。现场咧亦都有超过1000人参加活动啦。参加者咧其中一位咧叫做沈先生就表示啦，佢哋咧并冇话特别想表达啲乜嘢嘅，不过咧就希望香港要稳定，唔好有太多嘅暴乱就得啦。咁呢个系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唔该晒，芭比，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啊，申请索偿激增咧就60%啊。咁啊，劳工界咧恐怕仅咧即系属于咧就系失业噩梦嘅开始。咁啊，反修例风波持续近半年咧，令到啊近百业咧就系重创。咁啊，建造业冇公开，零售业咧就话到拍乌蝇，以及咧就酒楼啊，咁啊成间酒楼都系空台，已经成为咗常态啦。结业倒闭之声不绝于耳啊！咁啊，令到咧雇员需要申请破欠基金啊，以延解咧就燃眉之急嘅个案，亦都系激增噶。劳工处今年一至到十月接获咧就2400多宗嘅申请，较去年同期咧就急增31%噶，索偿款额更加咧就超过 殺傷款額更加就超過2.6亿元，較去年就多60%的。有破欠基金委员会的委员就指出，因为申请的时间就需要时候，即是行政需时，相关数据亦都反映着香港7-8月期间的经济状况，担心未来的申请个案或者就申索的款额亦都会屡创新高，甚至就是跟2003年的 SARS 比更加恶劣的。至於各行各業的申請情況方面，以建造業最嚴重，今年首10個月的申請個案以倍數增加的，至到1066宗，是眾多的行業之中最多的。其次就是餐飲服務業，大概就是450宗，按年增加31%的，進出貿易就是191宗的。破產欠薪保障基金委員會的委員亦都指出，9月及10月份的申請數據只是噩夢的開始，因為有關的數據只是反映7-8月香港的市況，在未來11、12月申請的數據才是氣慾，因為反修例風波在9月至10月才進入白熱化的階段，估計今年全年要發放的金額將會超過1亿元。以上來自《東方日報》的報導。 好，麻煩小白跟著跟大家轉看一下《星島日報》今日去的头版头条啦，就一篇咧系佢哋嘅独家消息嚟嘅。咁啊，呢个内容讲话咧系政府五大主要职系，包括埋就系向被视为高官摇篮嘅政务主任 A.O. 啦，二级行政主任 E.O. 啦，等等嘅空缺招聘，向来咧都系争崩头嘅。咁但系咧喺持续半年仍然未见退潮嘅反修例风暴之下咧，《星岛日报》咧就获悉本年度申请政务主任职系人数咧系大跌20%咁多噶，系少咗啦3000人，平均咧只系有267个人咧系争一席位。咁二级行政主任职系申请人数亦都系大减4000，或者系可以叫做跌咗18%咁多。咁平均咧系超过100人咧就争一个席位。咁连同二级助理劳工事务主任、二级助理贸易主任、二级运输主任职位的申请者数目咧系全告向下嘅。咁 A.O. 同 E.O. 的职位申请人数更加创咗咧，即系占中嗰一年之后的新低添。咁有學者就分析啦，政府長期形象低落啊，無所作為，咁加上反修例事件啊出現大抗爭，有一定嘅影響，已經係敲響咗警號咁講啦。咁呢一個就係關於政府請人方面咧，即係多唔多人去報考嘅情況啦。咁另外咧，睇下啲人力顧問點講啦嚇。咁有人力資源顧問公司嘅高層咧就指出啊，投考嘅人數啊，即係講呢個 A.O. E.O. 嘅職位啦，投考人數減少咧就20%唔算多啦，因為香港社會狀況激烈，有唔少年輕人啦、大學生咧都有參與社會運動，對投考政府工咧係會有掙扎，更加咧係有朋輩壓力。咁高級公務員協會主席李方聰咧，佢就透露話，即使係專業職系等等其他職位嘅整體投考人數，亦都下跌嘅。佢話咧，有啲咧由幾百人投考咧，變得翻咧係100度啫。咁講呢個嚟自今日咧《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 好啦，睇一睇《經濟日報》嘅港聞報導啦。講到咧就係瑪麗醫院24小時嘅通波仔，心臟病亡減30%嘅，咁即係話因為心臟病死亡嘅人数咧系减咗30%噶，急性嘅心肌梗塞治疗咧系争分夺秒噶。玛丽医院咧就系首间推出24小时通波仔嘅公立医院。团队咧虽然曾经缺人，知道咧每名医生一个星期咧最少要咧候召3至4次啊，一日咧往返医院咧同埋居所咧可能要3次咁多啊。不过咧获救嘅患者咧就年年趋增，单系去年咧已经有130人咧系曾经使用过服务噶啦。有试过咧，有80几岁嘅婆婆咧喺农历大年30晚嘅时候咧就急性病发入院通波仔，就讲得切咧，翌日咧系同家人度新年嘅。 呢一个24小时通波制嘅服务咧，推出首年，玛丽医院咧已经有80多名嘅患者咧接受咗通波制啦。但系至到2018年咧，更加系增加至到130宗啊！每年咧大概系稳定咁样上升约10%，当中咧有60%嘅个案咧就唔系喺办公时间进行嘅。根据院方2015年嘅统计数据咧，24小时通波制服务咧令到心脏病患者嘅死亡率减少2至3%。团队咧今年咧都更加获发咗医管局颁出嘅呢一个杰出团队奖，咁系属于咧5个得奖团队之一嘅。另外咧，玛丽医院2015年起亦都联同咗香港急症科医学院同埋消防署推出咗院前心电图先导计划。咁即系话咧，救护员如果怀疑病人咧有心肌有急性心肌梗塞症状咧，就可以先行喺救护车咧作出心电图嘅检查，俾医院咧争取时间咧系调动仪器同埋人手咧去做手术嘅。咁呢一个咧就系话啦，可以将佢嘅通波制手术时间咧由110分钟减。至90分钟，同国际水平咧系相近嘅。未来咧希望可以再减至60分钟。呢个咧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啊。 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黎小田病逝嘅消息噶。黎小田嘅红颜知己薛家燕亦都觉得相当之伤心难过。佢代黎小田发言，指出啊，黎小田嘅身后事会低调交由秘书以及家人处理。咁啊，家燕姐表示啊，前晚同一班嘅音乐界好友，咁啊齐咧就喺病床侧边咧就送好友最后一程噶，更加咧就喺在场侧边咧就系伴唱住心肝宝贝，咁啊希望好友一路好走噶。黎小田一生感情多姿多彩，结过2次婚。今日佢要数红颜知己咧，都系薛家燕。寻日咧，家燕即系以短信回复报章嘅时间话到啦，讲到好友离世，佢表示咧沉痛，对不起，我很伤心，说不到话。随后家燕即系都向传媒发声明，内容讲述咧就喺早上嘅7:55离世噶。黎小田嘅家人同埋好朋友亦都喺侧边咧陪伴住佢。今日睇翻黎小田系一代嘅音乐大师，同张国荣、梅艳芳、关正杰以及叶振棠四位歌手合作最多噶。70、80年代，佢创作咗唔少嘅电视剧主题歌曲以及插曲，活跃于歌坛有半个世纪，曾经创作过不少嘅经典歌曲，例如系关正杰嘅《大地恩情》、陈丽丝嘅《问我》、张国荣嘅《一片痴》、《龙本多情》、梅艳芳嘅《痴心探戈》、陈奕迅嘅《Crying in the Party》，都系出于咧佢嘅手笔，横跨几代嘅当红歌手噶。殿堂级音乐人黎小田系喺寻日早上7:55喺圣保禄医院病逝，享年73岁。 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来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帮我们分析大市的。 Jason 早晨。 早晨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 12月呢开局了，开局来讲交给你帮我们分析一下啦，今个月的走向大概港股有机会会是怎样呢？ 上个星期五呢就即期指结算完啦，咁就即港股忽然之间就杀咗落去嘅，咁跌咗成500多点嘅，咁大家都即仲未知道啦，拗晒头咁究竟即上个星期五跌就跌咗啲乜呢，咁样咁究竟有啲咩负面因素呢，咁样咁过去一个周末呢亦都暂时见唔到有啲咩重大嘅不利嘅消息，咁反而呢就内地嗰、那个即11月份嗰个 PMI 呢咁就做得唔错喎，咁样咁就好过市场预期，咁同埋呢重新呢亦都係去返呢个扩张嘅水平嘅，咁所以今日呢可能会即轻微咁高开少少啦，咁样咁就做返一个技术反弹嘅，咁但係要小心返呢就係即今个 月今個月嘅月中咧，咁就美國有機會咧係對即係中國咧開徵新一輪嘅關税啊。咁所以咧，如果喺月中之前咧，雙方都仍然冇任何嘅共識嘅話咧，咁所以個即係個市況咧可能會再度轉差嘅嚇。咁同埋另外一邊咧，就另外一邊商咧，其實強勢股咧，即係你港股呢一邊咧，即係好多唔同嘅板塊啦，咁例如物管啊，又或者係即係體育用品股啊，呢一兩個 sector 咧，就其實近排個估壓都幾大嘅嚇。咁有可能咧就係即係啲基金咧就趁住年尾之前咧。咁就沽貨獲利啦，咁就鎖定利潤嘅嚇。咁所以咧，如果揸住即係呢兩個板塊嘅朋友咧，咁都要即係格外留神啊。咁可能短線咧仍然有機會再向下試一啲更低嘅位置嘅嚇。咁港股即係指數方面啦，咁其實要留意翻即係短線咧，即係向下個風險仍然係比較高嘅嚇。咁可以留意翻嗰個牛熊證嘅街貨分布嚇。咁暫時嚟講咧，牛證咧係佔接近咧係七成。嘅比例噶，咁即系代表咧，即系散户咧，大部分咧都系倾向提升嘅吓，咁所以即系根据相反理论啦，咁其实大家要留意翻，即系个指数咧可能咧会即系向下咧，短线再向下试一个更低啲嘅位置吓，咁短线个支持位大约就喺25,800点左右啦。即係另外一啲熱炒嘅即係新股啦，例如即係阿里巴巴啦，又或者係美團啦，咁近排都走勢相當之凌厲嚇，咁但係咧上個星期五咧都不約而同咧就即係開始就有獲利回吐啦啊，咁所以暫時嚟講都係短線咧仍然係即係沽壓可能會比較大一啲嚇，咁如果你話新股咧，我即係上個星期即係新股抽咗呢一個阿里巴巴嘅話咧，我覺得其實短線可以食一食弧線嘅嚇，咁落到去咧大約 around 185蚊啦，至到188蚊呢啲位咧，先至買翻都可以嘅。 嗯，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著名財經專欄作家 Jason 毅力嘅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曬 Jason。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嗯， okay, 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阿欧同 Barbie，Hello。 早晨，华梅 姐，星期一早晨，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上个礼拜失咗场，唔、好意思，讲声系今日咧补翻数吓。嗱、我咧就特别咧为大家咧去搜罗咗一啲嘅资讯，呢、這个资讯咧可能都好啱用，因为呢小朋友呢应该会是小朋友啦，主要大人应该不会咁低能啦，系嘛？小朋友先至咁天真啦， 童心 系啊，仲谂住啦，啊嚟紧圣诞节啦，啊我要写封信俾圣诞老人，希望咧得到啲咩圣诞礼物，又或者咧有啲咩圣诞嘅心愿啦，想圣诞老人啦去帮佢实现啦咁。所以啦，真系好多小朋友咧喺世界各地咧都好中意啦寄信俾圣诞老人噶吓、我想问下 O 同埋阿 Barbie， 你哋会唔会细个时候都幻想下会寄张圣诞卡或者寄张信俾圣诞老人咁啊？ 会噶， 有冇啊？真系 有啊！ 阿 O 有试过啊？ 有啊，系啊。 咁有冇真系实行啊？ 记得喺小一啊，定还是喺幼稚园嗰个阶段？咁啊，总之咧，每个学生咧都要写张圣诞卡俾圣诞老人嘅，跟、住老师咧就扮圣诞老人回翻信俾你咯。 哦，原来都系一个游戏嚟嘅啫。 有个同学拆穿咗，点解圣诞老人啲字迹咁似女仔啊？ 系、啊、样都真系俾佢讲中咗啦， 侦探头脑啊，真系我已经。 咁啊 ，Barbie 就冇呢啲咁样嘅，好现实啦、啊，你本身。 因为我好细个已经发现咗，爹哋妈咪偷偷地买啲玩具摆床下底。 哦，咁、样喺床下底要被掉嘅系咪啊？啊，咁咧，你个女呢？ 佢会啊， 佢会写信俾圣诞老人、啊。 佢而家未识写字，咁但系佢就已经经常话系咪乖啲，圣诞老人就会送礼物俾佢噶啦。 你点答佢啊？ 我系啊。 哦，正常都系嘅，正常都会咁样欺哄啲小朋友啊，到佢大个嘅时候。 咁呢一个咁呢一个答法又唔错得晒嘅吓。好啦，嗱，如果咧大家咧都真系有谂过咧，想喺圣诞节啊呢个时期咧就送一个圣诞卡或者系寄一封信俾圣诞老人讲你嘅心意嘅话咧，全世界各地嘅圣诞老人咧都有自由时间嘅，原来吓。咁、所以呢，如果你呢係諗住呢係寄去邊一個嘅國家嘅聖誕老人呢，原來呢聖誕老人喺不同嘅國家呢都有佢哋嘅地址同埋呢佢嗰個收信嘅地方㗎噃。嗱、如果呢你係諗住寄去德國、加拿大、美國、俄羅斯嘅話呢， 就 可以死咗條心啦，因為已經截曬油啦。 仲可以寄嘅地方係邊度呢，華梅姐？ 只有呢包括12月3号，即係听日就截邮啦，英国同澳洲，4号就挪威，5号呢係斯洛伐克，个地方喺边都唔知道。6号呢就奥地利咯，7号呢就係芬兰，9号呢係瑞典，10号係比利时同瑞士，香港都有㗎，不过香港呢就未公布几时截邮。神光第一线，神光今日 hashtag 好，等我嚟。我华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想寄信俾圣诞老人，寄清节油日期米失魂。 有啦，由于仍然系有多组交通灯需要维修，咁包括长沙环道同埋钦州街、将军路、唐明街、旺角弥敦道、亚皆老街一带等等嘅路口啊，揸车朋友请你加倍小心啦。受到强风关系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车速限制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限制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正常，不过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仔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另外大榄隧道较早前去九龙方向曾经有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大榄隧道的元朗入口都仲是好塞，龙尾去到绮联。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九龙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慢车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好塞啊，龙尾马料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 入围歌手排名不分先后 ：Color、 林欣彤、 石咏丽、Suki S、 黄燕、 许靖允、 福子乔、 B.O.P 天堂鸟、陈建安、 周国贤。留意星期五下午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最佳进步奖》巡礼，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老公，停车啊！前面有个伯伯过紧马路啊！ 唉，啲交通灯俾人打烂晒，我揸车都好危险啊！ 一个文明社会系唔会用暴力表达诉求噶，打烂晒啲交通灯，拆晒啲路牌。会严重危害司机、乘客和行人的安全，而且还是刑事罪行。 是啊，刑事毁坏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的。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星期一嘅朝早九点零八分，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有痰喎， 系啊，听得出， 系啊，直播室入边有，唔好意思，有痰嘅程振鹏， 程振痰， 程振痰，系，仲有 O 啦喺度啦， 早晨， 白元豪啦，同埋 Barbie 嘅， 早晨， 好，今日我哋要呼吁下啲听众朋友咧，就晨光 Morning Call 咧都有一啲嘅良辰吉日， 系啊，星期四同星期五啊，咁啊， 今个礼拜， 今个礼拜嘅有两个期咧，可以俾大家啊打电话上嚟 mark 一 mark 嘅， 系佳期啊， 佳期嚟嘅，系啦，咁啊打电话上嚟啊，星期四同星期五，今日嗰个咧就已经有噶啦，咁啊打电话上嚟就我要今日啦，咁俾人 book 咗啦，今日， 咁啊我哋阿 O 咧就不嬲都系好识得去招呼啲听众嘅。 嗯， 待客之道， 梗系啦，梗系啦， 佢系最 紧要嘅， 系啦。咁我咧就通常系得罪人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有啲咩需要咧，你阿 O 接听到你嘅电话咧。哎，今日唔啱嘅，唔紧要，佢总会安排到一个咧你称心满意嘅点唱日子俾你嘅。 系啦，所以咧可以打翻上嚟啦。 18723881872388，晨光 Morning Call， 阿 O 咧，好认真咁样已经， 望住个电话， 系啦 ，customer service 咁样嘅碌 啊，冇错，系，好啦，咁啊，翻到嚟呢一个九点过后，礼拜一咧就又要上下啲亲子班喎。 吓，今日呢个亲子班咧有分享会嚟嘅噃。 咩意思啊？ 即系Heidi 朱海婷揾咗啲嘉宾上嚟一齐分享啊嘛， 分享会啊， 好似好多人咁样讲， 变咗阵啊，以为 唔系变咗阵， 即系今日咧就话因为我哋每个月嘅第一同埋第二个礼拜一。都会有亲亲靓猪妈咁啊，朱海婷，朱海婷，仲有婷，阿朱海婷咧就会 冻咗啊，天气 系啊，牙关都紧咗。朱海婷佢会带埋佢嘅圈中好友，咁啊都系咧一啲已经为父母辈嘅圈中好友啦，咁啊一齐咧去分享一下佢哋嘅育儿心得嘅。 咁今日咧有佢嘅好姊妹边个咧？我哋听一下。 成哥哋先。亲亲靓猪妈，妈咪 I love you。 好啦，咁啊，今集嘅亲亲靓猪妈咧，请嚟个嘉宾咧，其实我等咗佢好耐噶啦。我由佢第一套有一套剧出嘅时候，我已经好想捉佢嚟倾偈，跟住佢好忙。到到第二套剧，佢又播埋，又系觉得哇好正啊吓，佢演出。终于咧，今日就约到佢啦，就系我心目中又靓啦，又 hot 啦，又 fit 啦，亦都系好能干嘅妈咪啊，姚嘉莉。 多谢你，多谢你， 系咪啊？定高过好高系咪啊？ 系我即刻想晕一晕啊！点啊，靓猪妈？ 咁平时。倾偈唔会咁样无啦啦赞你噶嘛，咁但系都系一直喺我心目中嘅感受。嗱，其实话说咧 ，B B 来了出街嘅时候咧，已经好想捉你嚟倾偈，因为朗朗呢个角色我又好中意啦。咁到而家啦，睇埋你他的少女时代，哇，系好激嘅演出，亦都即系睇埋啦。咁所以你一定要嚟上嚟同我倾偈啦。 多谢你啦，咁留意我哋嘅剧， 系啊， 一进成好开心，就是、我哋两套剧都系同一个监制啦，佢应该都好开心啊，听到你咁讲。 系啊， 因为即系呢两套剧真系对我嚟讲啊，都系好好嘅发挥啊。 系。其实你 keep 住都有拍剧，但真系和近期呢两套，觉得你嘅演绎咧又算唔算系突破咧？其实本身识落你个人都系咁样，即系都系仲系有啲好鬼妹仔啊，都系其实唔似妈咪，一样系好 young 啊嘅感觉。所以我觉得睇先讲呢个 B B 来了先啦，朗朗呢个咁索嘅着短裤嘅配角员嘅时候，嗰阵时一俾呢个角色，你觉得点样？ 其实咧，即系我要赞一赞啊，真系咧，因为俊石佢哋嗰啲剧咧，佢哋一嚟到已经好已经差不多出晒大部分的剧本嘅嗰阵我已经咁变咗好，即系一收到个角色，我已经好清楚个角色系点样去，好立体嘅成个角色，即系因为你有话自己系一个过气 M K 妹嘅配乐员，咁你 其實係好多嘢發生。你一聽到呢幾個字已經知道，其實過氣 MK 妹培養員，你都知佢其實背後其實發生咗好多事嘅。咁、知道有好多嘢去 back up 我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做嘅時候係好放心、好豁出去咁樣做咯、其實最怕有陣時係一啲角色咧劇本未出曬啦，可能咁，但係你變咗你唔知你前前後後你其實發生咗咩事，咁、你有時候要好勒住，你唔知道之後會點樣。咁、但係當個角色係好完整擺喺你面前嘅時候，你就每一場戲都好，同埋佢個劇本真係寫得好細緻。咁、變咗係好多 back up 你，點解你今場要咁難達達啊？點解你今場要鬧人啊？即係好似潑婦咁樣鬧啊？即係鬧啊！樂意咁樣鬧樂意咁嘅，即係點解會同佢鬧？其實樣樣嘢其實都會 back up 點解我自己嘅性格係咁樣嘅、當你講得通呢件事嘅時候，你就自己可以做得好放。 同埋你嘅演繹都會好舒服、好流暢地做到呢件事。 係啊係啊， 我哋睇都覺得入邊入格啦。同埋，但係我知道你拍嘅時候辛苦喎，因為你嘅時候著條熱褲、短褲仔，拍對人字拖。但係拍嘅時候聽講係冬天嚟㗎。 係啊，超凍超凍啊！嗰陣時係即係凍到，同埋咧，我嗰陣時我已經同唯一一樣嘢同監製拗過就係咧。我话可唔可以着个 ankle boot， 即系、我话短裤啫，你唔要拖着拖鞋啊嘛，因为即系补下啲脚趾都好紧要噶 系、 但系唔系，佢话要着拖鞋， 连整个暖包喺只脚底都唔得， 唔得系跟住佢话照摺个暖包喺个脚，我都冇用，因为你嘅脚趾面已经冻晒，系嗰阵时系好冻好冻，系我冇，因为好多衫都系背心，跟住出边嗰件咧就系一啲通窿型啦，短褲啦，跟住成條腿，跟住就係、拖鞋。嗰陣時咧，有一日咧，我哋係去西貢嗰個户外康樂營嗰啲地方拍外景，嗰陣時係得翻唔知兩三度咁樣啦。跟住咧，佢哋側邊啲 工作人員 咧已經係著曬咧，好似去緊即係北京拍緊橫店拍緊劇嗰啲 羽絨 落到地落到腳嗰啲羽絨入邊著曬有發熱線嘅羽絨啦、背心啊嗰啲咁樣啦。跟住我係咧，同佢哋影咗張相，我係就著住自己啦，拖鞋短褲，即係通窿衫。 幾好嘅對比啊！ 佢哋就幾個著住好大嗰啲羽絨一齊同我影張相咯。咁、我真係覺得哇，依張相真係好經典。 不過好值得，因為出到嚟，除咗我哋話個劇係好好睇之外，即係每一個角色我哋都會咁入心同埋咁中意啦。 嗱，多謝你啊！真係你真係真係好啊！聽到你 真 嘅，真係 你知唔知我同我老公係一齊咪曬呢套劇？好啦，咁睇完呢套中意之後咧，其實我都好想問你，你知拍任何一個嘅劇集嘅角色咧，以前就问你使唔使同老公交代啦，而家其实又问下你使唔使同两个仔女交代嗱，大女 Kira 而家都差唔多五年班啦， 系啊， 仔 Kiros 系一年班啦，系咪？佢哋都会可能睇到妈咪嘅演出噶啦嘛，你需唔需要同佢哋讲下妈咪将会做咩工作或者系点样噶咧？ 其实咧，其实我不嬲都唔会交代嗱，依样唔会交代先啦。但系佢哋问嗰时，我会讲嘅，因为我会讲俾听啊，我个仔或者个女会觉得啊，你今次又做啲咩角色啊？咁、我就会简单咁样讲俾佢听，因为其实太复杂嘅嘢，你谂下《他的少女时代》嗰、那个角色系好复杂噶嘛，成个故仔系好复杂噶嘛，咁你好难解释俾个小朋友听。你只不过系话俾佢听，我做一个单亲嘅妈咪啦，跟住同个仔分开咗，跟住再要相处嘅时候要点样相处啊？咁样即系从一啲可以教到佢哋嗰种， 懒系咩都要教佢一阵， 系啦，咁样可以有咩咁样讲下咁样咯。你话啲亲热嗰啲镜头啊嘛。 是啊，你好明显想知道我想问呢个位置。 你想问你亲热嗰啲镜头啊嘛，我知道。其实我系唔会讲俾佢听。 但系咁佢睇到咁点咧？即系佢会唔会睇到？ 嗱，佢哋其实好少睇我嘅剧嘅。 嗯哼。 因为咧，佢哋 其实放学都冇乜时间，即系俾佢哋睇电视嘅，即时吓。 系啦系啦。咁尤其是夜晚咧，佢哋就睇佢哋又做功课啊，睇佢哋自己啲卡通片。其实我喺屋企好少睇翻自己啲剧，跟住睇翻即系 都系透过之后重播 啦，重播自己睇嘅。咁但系佢睇到佢竟然睇到一個劇照，因為我哋 post 咗上 Facebook 有啲劇照，有啲好 close 嘅，即係唔係動作嚟㗎啦，係硬照咁樣嘅。 可能面貼面近啲啦。 係啦係啦，佢都話：啲媽咪點解你會咁樣？ 係仔問定係女問啊？ 個仔就妖， 係啊，佢好興而家呢啲 嘅，係啊，你知道我個仔㗎啦，馬騮嘅妖完咪走行咗去咯，就媽咪妖咁就走咗去啦，又唔理啦咁樣咯。咁個女就會嗱，媽咪點解你要咁樣㗎？點解你係 artist？ 但係點解要做啲呢啲咁嘅嘢㗎？咁樣我話其實因為 artist 都係即係。 professional 嚟噶嘛，即系我即系要用一个专业嘅角度去同佢讲嘅话，当妈咪做紧个剧嘅时候，呢个角色唔系妈咪嚟嘅，呢个角色系只不过系角色嚟嘅啫。咁我话你睇下，其实有好多，因为佢好少睇，即系香港嘅电视，佢成日睇啲外国嗰啲咧。咁我哋睇下嗱，外国嗰啲电视你都有呢啲情况。我话嗱，呢个佢都系妈咪嚟嘅，阿 Wonder Woman 都系妈咪嚟嘅，即系好多都系妈咪，佢哋都有佢嘅 family， 佢哋系冇嘢嘅，但系因为我哋一roll 機，一係攞咗個劇本，我哋做嘢時候，我哋就係做緊嘢，呢個就唔係我，唔係我嘅角色，唔係媽咪嚟噶啦，係另外一個，所以係唔會帶我哋嘅 real life 嘅感情入去嘅，咁樣咁樣同佢講咯。 係啊，呢個就係我親身領豬媽入邊嘅嘉賓，無論係男 artist 女 artist 咧，都真係我哋傾呢個 topic 咧，就有別於一般嘅家長傾。 你咁，我又好想知道佢哋嗰點同啲小朋友溝通。 冇，其實啊。之前 有冇啲好特別嘅？冇， 因為近期你呢個演出就我比較係樂意去睇，同埋問你呢個係真係第一個問題。 請你食飯啊，咁啊！ 喂，不過我反而想講咧，有陣時而家咧唔係我哋自己嘅小朋友睇到你，可能係佢啲 同 學嗱，佢哋反而有陣時係由同學身邊。你知唔知你媽咪啊？咁樣咁樣，有冇面對過呢啲？ 都有㗎，都有㗎。 啊，點？我見到你喺 TV 啊，點解你咁嘅？ 佢哋又冇講即係啲親熱鏡頭或者啲乜嘢啦，但係只不過。我会见到你，我见到你妈咪喺电视啊，咁样咁样咯，但系就唔会讲话好 detail 嗰啲啊。 不过而家家家虽然 即系我哋国际学校好啲， 都系嘅， 佢哋唔会成日睇。如果 local school 嗰啲，可能就会成日会睇， 但系都会面对一啲有得意嘅问题。点解家真系工作好忙咧？又算有阵时你忙住拍剧，但系我哋都会经常就系撞到就系送小朋友翻学啦，即系七点几个 round 啦，或者有阵时送晏昼啦，或者系接放学三点几，你都真系乜嘢都仲系即系好中意亲力亲为自己做。 唔系因为我真系自己好忙， 嗯哼， 变咗你我最多时间，例如有阵时下昼就已经做嘢啊，做自己做其他嘢，咁未必真系接到佢放学嘅。咁、 嗯、 但系我尽量就送佢哋翻学，起码翻学嗰个过程咧，其实系一个我觉得系一个一日嘅开始嚟嘅。 嗯、 即系当佢哋开得好嘅时候咧，佢哋嗰日会好啲嘅。咁、嗯、变咗一日你揸车，虽然系即系朝头早起身啦，嗰度喺屋企可能有半粒钟咁样，跟住再揸车嗰度有十几分钟。咁、 嗯、 其实虽然唔够一个钟嘅时间， 嗯、 但系你当日同佢哋嗰段时间系好好倾嘅。 系啊系啊，即系倾偈个过程好紧要。 系啦，系啦，咁变咗你可以 start up 佢哋，你会知道啊，佢今日开唔开心先？ 嗯， 即系你 feel 到 开咗个好嘅头吓。 系啦，即系佢唔开心嘅话，你就同佢点样去倾咗佢，你今日咩事啊？有啲咩准备好未啊？即系亦都帮佢准备好今日嘅活动， 嗯、 即系佢亦都有心理准备，好似仔啊，如果佢今日有默书，咁你就会同佢讲嗱，你今日默书啊，再 remind 到佢一次，因为佢游魂噶嘛，你唔讲佢又游下游下咁样。咁个女又系，即系佢又，譬如同学仔，而家女开始有啲系啲同学仔嘅问题啊，咁样，咁你就解释俾佢听啊，点啊，你今日琴日同学仔同你点啊，今日点样啊，咁你就再俾一个即系一个少少辅导佢，咁佢就心入边有个啊系啦，咁样我就去翻学。咁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 的。系啊，所以我哋成日话咧，就算父母几忙啦，即系大家唔同范畴嘅爹哋妈咪都有佢忙嘅情况。但系 我见到你都好忙噶，你又要翻嚟呢度，跟住你又要去电台嗰度，跟住你又都我都系你都系成日都见到你 都系自己做吓。咁啊，我哋可以下个礼拜又再同家倾下啦，同仔女相处啦，点样喺百忙之中都抽时间，同埋一啲相处嘅点滴啊。 亲靓猪妈，妈妈 I love you。 开心只有自己，伤心只有自己可处理。爱上自由，无需太顾忌，好好拥抱自己，茫茫人海相识你，说我未能太过喜欢你，谈情像戏必须演技，长夜太短顷刻神气，承诺太重看似太美，能忘记不需要记得起，最好天光之前分开走，未到副歌的前奏，就似一杯香醇的酒，头一刹那享受，抱你到天光之前松开手， 吻过便足够。应否相信自己都可找到幸福的结尾？爱会令人迷失与妒忌，一刻心醉梦死，如何才可捉紧你？承诺太重，看似太美，能忘记不需要记得起。最好天光之前分开走，未到副歌的前奏，就似一杯香醇的酒，投入刹那享受。抱你到天光之前松开手，别了前夜也不想以后。好朋友，不要让感情变伤口。最好天光之前分开走，未到副歌的前奏。 介绍翻咧呢一首歌咧，嚟自大祖儿嘅《天光前分手》，都系嚟自呢一套 咁惨嘅， 唔好理佢啦。其实咧都系嚟自呢一套电视剧嘅其中一首嘅唔知片尾曲定插曲嗰类啦咁。咁因为咧，我都有捧啊朱海婷唱啊， 要啦，要捧下场 啦，我都有睇啊， 系啊，等佢翻嚟先，再同佢讲。 晨光追踪三十一。 呢、这个时候咧，我哋都要捧下另一个电视台场先，就系港台电视三十一啦。 喂，早晨啊， 早晨，罗启山， 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听众同埋主持人， 早晨， 哇，好有礼貌啊你， 早晨，启山， 哇， 加油，加油，礼貌啦， 冻咗啊天你， 系咪讲咗啲违心说话咧？ 哦，唔系，只不过咧今日咧就系因为你知咧，我哋呢一个午夜广场咧进入呢、這个 新嘅 年期啊， 吓乜唔系一个新嘅季度咩？ 啊，唔系啊，而家嘅夜晚咧就会重温啊。重温咁啊，唔使介绍啦，系咪？咁啊，但系咧，我哋 夜晚十一点钟系重温啊。 系啊。 哦， 不过你读书都要温啦。 啱嘅，啱嘅，啱嘅。 系啊。 有阵时错过咗，可以重温都系好事嚟嘅。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要讲下啦。啊，我记得咧，即系喺呢一个八九十年代咧，好多袋装书咧，成日都用三个字叫攻防战啊。譬如是男讲男女嘅就男女攻防战啦、啊，讲、哦、办公室嘅办公室攻防战啦、啊，系咁其实都系嗰啲心理上嘅书，但系攻防战呢、這个呢、這个词咧真系唔简单啊！今晚八点钟咧，铿锵集啊，就会有大学攻防战啦。 讲咩 嘅？咪就系讲香港两间大学啊，喺呢一个 个攻系咪攻战个攻咧？ 完全就是攻城略奪的攻啊， 是 啊，咁真真正正咧就喺里边咧，喂，如果你喺啲画面度睇咧，真系一啲咧接近战争嘅感觉啊吓。 哇，系，即系又系另一次铿锵集，系咪又重塑啲咩嘅故事俾我哋知咁咧？ 哦，重塑故事嗰啲真系好多啊！而家我都见到喺网上边有啲即系想揾啊，即系揾翻呢一啲即系 片段啊， 当事人啊， 嗯， 系可唔可以即系砌翻成个故仔出嚟啊？ 重整翻个故事 系啦。咁次大学攻防战咧，真系即系而家有啲人就话，喂，大学咧其实佢系近嗰啲咁样嘅主要干道咧，咪好危险啦，咩事咁样？但其实大学起嘅原意咧就是希望近啲主要干道啊嘛，系咪咁多人啊？每日要去个大学度，不论你系喺嗰度。 读全日制啊，定抑或系 part time 咧？你都要交通方便啊嘛。好，而家大学站冇咗之后咧，我听嗰啲教职员讲咧，都好唔方便啊。 啊，咁啊，不过有啲大学系有咗喺度好耐，然之后先揾个铁路去配合佢嘅。 咁啊系， 调翻转系调翻转就真。好啦，咁啊，今晚嘅铿锵集就讲呢一方面啦。 系啦， 咁啊之后有咩电视节目 咧？就去到呢一个咧日常八点半啦。咁而家咧嗰啲人咧就发现咧，哦，嗰啲。即汽車咧越嚟越勁啊，係嘛？咁有呢個咧，即係自動導航都唔單止啦，跟住咧又話咧，隨住5G網絡咧，分分鐘又可以無人駕駛嘅咁樣。咁但係就算未去到呢個境地咧，好多人嘅車咧都已經咧係非常之智能化啦。係咁啊，包括咧就係去邊度啊、GPS 啊嗰啲唔少得啦。咁但係當呢啲汽車儀器越嚟越智能化嘅時候咧，其實咧。是隐藏住好多咧泄露个人私隐同埋汽车系统嘅破坏风险嘅、哦，系、啊、因为你突然间咧好多嘢，喂，你又可以咧即系上 俾人 hack 咗成架车 ，hack 咗架车啊咁样，咁啊弊家伙，尤其是无人驾驶嗰啲咧，一个唔觉意啊 hack 咗你嘅车，咪点算啊？而家已经有啲韩国嗰啲剧集系咁样啦。 我最近睇咗一套荷里活电影，都系咁样啊， 系嘛？ 系政府车啊 ，hack 咗俾人。 唔好讲咩啦，最简单讲啫嘛。你啊， 你以为你咁讲就代表冇人知咩？ 系啊，阿某人个手机，唔系即系我代表呢句说话咧，系要俾人听嘅。不过咧就系我心情代表咧，整即系唔系好想多人知道，但系其实想更多人知道 啊。好啊， 系啦，即系最简单如啊，你老公。翻工揸架车放工去过边度？你一去到啊，攞个手机全部 download 晒佢嗰啲片啊，系咪先？ 系 乜、 哦、 嘢都见晒啊！ 其实都系嘅，再上埋佢嗰啲嘅社交平台咧，将佢啲相片啊重整咧，你揾到啲咩蛛丝马迹嘅，其实佢喺咗边个人屋企嘅？ 系，其实咩蛛丝马迹和盘托出啊！ 哦， 系啦，咁样好啊，跟住咧就系、是、去到。九点半嘅点解工程出咗事呢啊，我都好想睇下究竟发生咩事啊！芝加哥咧市中心出现大规模水灾啦，咁你通常有水灾嘅话，系咪落雨啊？系咪水浸啊？咁样啊，原来佢嘅水浸咧系喺摩天大厦里面发生。 摩天大厦？ 系啊。 咁应该唔关个政府事系嘛？个摩天大厦？ 哦，唔关，唔关， 即 系 私人嘅建筑物。 而家咩嘢都系关我政府事。 咁啊，即系今晚就可以睇到呢一个嘅出事嘅建筑物啦。 系啊，另外咧就又喺呢一个宾夕凡尼亚州咧有一个地底火灾，喺、 哦、 地底度发生，但系佢烧咗咧就犀利啦，原来系烧咗半个世纪嘅，即系50年以上啊， 烧足咁耐。 系啊， 想知道就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啦。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铁国铁的路线，轻铁和港铁巴士今日会恢复正常服务时间。港铁会继续监察情况和评估风险，若果有需要，特别是周末，可能会提早关闭个别车站或者铁路线的路段。港铁话，大学站仍然要关闭一段时间，但是附近路旁的信号系统设备临时维修工作有显著的进展。东铁线红磡至罗湖站和落马洲站在繁忙时间列车服务将提升至3.5分至7分钟，以及12分钟一班车。东铁线整体行车时间会额外增加4至8分钟。黄埔花园一带昨晚有示威者聚集，有人破坏中资电信商的店铺，又在黄埔站的出口掟汽油弹。防暴警察到场追捕，本台记者跟随采访。另一批防暴警察从另一方向冲前，一名防暴警察先后同一名本台记者和一名记者碰撞。防暴警察其后再次清场，有防暴警察指控本台记者蓄意撞他，要求截查。警方传媒联络队人员将本台记者带入封锁线搜身和手袋，记低身份证资料之后放行，过程不超过10分钟。事发时本台记者身穿有香港电台标志的反光记者背心。马耳他政府卷入女记者 加利齐亚遇害的案件触发民众抗议，总理马斯克特在压力之下宣布辞职。马斯克特发表电视讲话，表示已经通知了总统会在明年1月12日辞去执政工党领袖一职，并辞任总理。他说两年前曾经讲过会为加利齐亚伸张正义，今日是要兑现承诺，又指已经有三人涉案被捕，其中一人被指是主谋。大批民众星期日在首都瓦莱塔游行，要求彻查加利齐亚的遇害案件，并要求马斯克特落台。执政工党早前重申会一致支持马斯克特的所有决定。英国警方确认伦敦桥恐袭中两名死者的身份，第二名死者是23岁义工剑桥大学毕业生琼斯，另一名死者梅里特亦是剑桥毕业生，是犯罪学负责统筹课程，两人当时在伦敦桥附近一个场地协助举办活动，推动囚犯更生。据报疑犯乌斯曼汉有份出席。剑桥大学说对于受害人当中包括职员和校友感到非常沮丧，谴责恐怖袭击。恐袭发生在当地时间上个星期五，持刀疑凶造成两人死亡之后，在伦敦桥当场遭警员击毙。他曾经犯恐怖主义的罪行，去年出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晴，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日间非常干燥，本周中后期气温进一步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红色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440点，升93点，总成交4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2,87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9,606点，升23点。部分活跃港股，阿里巴巴系197.6，啱啱跳咗系197.6，系跌8毫。腾讯控股333.2，升个四。希望教育1.32，升2仙。友邦保险78.85，升4.5。中国平安89.1，系升4毫。建设银行6.23，冇升跌。石药集团17.48，跌3.4。港交所248.6，升个四。中国财险9.13，升7仙。美团点评104.4，升个二。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28，日元109.71，瑞士法郎1.001，澳元0.677，加元1.328，新西兰元0.645，人民币7.028。英镑兑美元1.292，欧元兑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532点，升238点。港金现价报13,650蚊，比上日收市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0.63美元，卖出1,461.2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呈祥道去荃湾啊，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所以龙呈祥道咧分开两段龙尾噶，咁呈祥道去荃湾明爱嘅意外清理好，咁所以而家呈祥道去荃湾近住明爱一段慢车啦，咁后少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有意外啦，咁所以呢一段嘅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的，而家龙尾排到去彩虹村对出。另外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近住常胜街公园有交通意外，而家培正道去佛光街方向就挤塞，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培正道一带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 紅隧的香港去九龍都是正常的，九龍入口還是擠塞，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車龍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渡船街天橋近果欄、東區海底隧道九龍入口、龍尾匯景花園、大欖隧道元朗入口擠塞，車龍排到去錦上路港鐵站對出。路面情況在港島方面，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環方向近住軍器廠街一段擠塞，龍尾在市超域道。在九龍，龍翔道去觀塘、龍尾虎山道橋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較早前近住新城市廣場的意外雖然清理好，現在仍然車龍很長，排到去天富海灣的。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较早前的了，现在龙尾排到天富海湾。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的意外刚刚清理好，但是车龙都有待消散，排到去彩虹村。另外啦，青屿干线咧较早前咧受强风措施影响啦，咁而家就取消翻个车速限制噶，就系青屿干线啦，同埋汀九桥嘅车速限制咧就已经取消。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上行国际学校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啊，彭爷！早晨，小白！早晨，芭比！ 吓死人咩？突然间个音乐咁样，咁样嘈一声，咁样走法。 早晨啊， 早晨，早晨， 系啊，咁啊，今日享乐时代咧就系到小弟啊， 使唔使 live？讲一次点样飞音乐啊？ 啊，唔使唔使唔使，佢咁啱佢咁啱 drop 落嚟嗰下，我承接佢嘅 drop， 跟住就 double drop 咁样咯。 OK， 好，诶、啊，享乐时代、啊啊， 喂，我今日 系阿 O 啊， 享乐时代咧，真系可以俾大家拣下，因为我今日咧心大心细，好少发生喺我心入边嘅。我觉得系转天气咧影响咗我少少情绪啊，有啲波动。我心咧又想讲食，但我过咗嗰两个 weekend 咧，又去咗行山。跟住我又想讲下豪华戏院，系咪好多嘢想讲啊？ 豪华戏院有嘢讲咩？ 系啊，我豪华戏院执咗啊，黯然退色啊！ 我听呢一个新闻报道嘅时候咧，有一个嘅报道嘅嗰个文字咧，佢系咁讲嘅，佢就话。呢、這个豪华戏院结业，啲市民定啲街坊觉得好惊讶，好惊讶。 其實那個驚訝係咪嚇乜佢仲喺度嘅咩？嗰、哦、個驚訝係邊度咧？其實係 啊，因為佢好多 fans 㗎，佢你知唔知誒？正常啦，我哋睇一套戏啦。 咁我哋而家咪决定咗讲豪华戏 嘛？唔系，我呼应翻少少。 我都讲紧啦。 我呼应翻少少 啦，不如好。 反正都系，不如讲咗先啦。 系啦，好啦，好啦， 有时效性一啲啊。 好啦，好啦，好啦。 讲嘅仲勾啊。 好好好，嗱，我先讲咗咧，豪华戏院个英文名，你知唔知叫咩名啊？ 咁奸嘅突然之间， 因为你其实点都估唔到， 坚咁样， 佢亦做呢一个名噶，同埋咧呢个英文字咧，其实都几深下，所以转个头要 Barbie 讲出嚟嘅 ，Emperor 嗰啲啊， 唔系， 识啊。 唔系 D 字头噶 ，D 字头 系啊，开多个字 同豪华两个字本身冇关系噶。 Desperado， 诶、欸，有少少似喎，彭爷你英文都系叻喎，好啊，我哋开 睇小彭爷啊， 第二啲咩俾我睇下先，个名喺边啊？ 完全唔关事嘅， 边度似啊？真系咁远， 佢想笑我咋？ 啊， 唔系喎， 讲出嚟啊，好唔好啊 ，Barbie Dynasty 啊， 哦 Dynasty 王朝啊， 系啊，其实都几古， 我都接近我估系 Emperor， 系 差唔 多。但系佢头先话你 Desperado 似 ，C 路好似 C 路似咯 ，D 字 D 字咯。但系头先讲王朝嗰样嘢同埋豪华咧，都几唔拉搭噶嘛，系咪先？ 系咯，嗬， 系啦。咁咧跟住 王都就话啫， 系啊，或者即系叫做帝国咁样，或者国王咁样， 戏院或者 系咯。所以咧。 恭喜你屋企啫， 系啊。反而咧，皇宫戏院咧，旧时有丽宫戏院啊，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啊？吓， 亦记得有碧丽宫， 系啊，碧丽宫又系啦，碧丽宫又系啦，丽宫又系啦。咁呢啲都系比较旧派啲嘅戏院啦。丽思戏院你记唔记得啊？唔记得啦，系咪？丽思戏院 系影都 嘅新蒲江嘅咁样啦。咁有 新蒲江 系啊。 系 咪新蒲江大厦嗰度？系啦，嗰度附近对面， 哦、即系以前考评局， 系啦， 考评局个位嗰度嘛。 好嘢喎！ 记得啊，我记得啊，因为有一年咧要去check 卷啊， 嗯， 系啊， 你去 check 啊， 系啊，会考系 check 卷啊，特登由老远元朗出到嚟黄大仙啊，新蒲江啊，哇！我元朗人都唔知道新蒲江边度嚟。 check 完有冇用啊？ 有啊，所以我咪 低分咗定高分咗？ 唔 系， 我你讲 check 完个卷， 系啊， 冇用。 我都试过 check 卷啦，都系冇用噶。 我讲话 check 完之后，我有用嘅系我认得嗰个地方。 系啊，阿彭爷真系好记性， 长知识啊！ 咁啊，又同大家可以分享下啦。其实咧临执笠嘅时候咧，豪华戏院咧我都有睇咗套戏嘅。咁啊睇咗呢个 Toy Story 3啦。其实咧佢仲排紧期噶 ，Cast 呢部戏咧佢都有嗰啲宣传牌咧动出嚟噶，系啊，即系圣诞档嗰个。期咧佢都諗住播埋㗎。 咁佢呢个结业算係 急流勇退啦，我要咁去形容啦呢四个字、哦、我都諗错啦。 可能呢大业主一下子卖得出 卖 地。 係呀，咁可能近排觉得呢个位有得做咁、啊嗯、样。迟啲好似做嗰啲单栋式住宅嗰啲 service apartment 嗰啲咁嘅嘢。係呀、 啊、 喂睇返呢呢个豪华戏院啲凳呢其实都几怀旧你咪话。即係下面呢个凳厅仲印住个数字。 有啲似我嚟隔篱 B 房嗰张红色凳。 今时今日大家去 听众唔会知道你咩 B 房红色灯、 啊。今次咁大家去啲现代啲嘅戏院咧，咁你咪会见到下面已经有晒啲荧光或者发光嘅字咧，惊、 啊、 死你睇唔到嘅、嗯。所以依家其实唔需要大委员噶，但系咧、嗯、去翻啲旧式戏院咧，就好似咧有个大委员咧就照田鸡咁。 系啦、啊，攞住支电筒带你行。 咁啊，攞住张攞住嗰个飞咧就话、哎、先生這邊呢边咧咁样，仲会有呢啲噶嘛？系咪先？ 佢唔系仲系画飞嗰啲啊嘛？嗯 系啊，佢系画格仔嘅，佢、 哦、 印出嚟嘅张飞系印出嚟嘅，但系佢仲会画格仔咯。 系啊， 系、哎、啊，好怀旧啊， 怀旧啊真系。 嗱呢一类怀旧嘢咧，你估香港咧仲有啲咩戏院仲系咁怀旧嘅咧？ 元朗嗰间元朗戏院系咪咁噶？ 元朗戏院好似都活化咗， 都活化咗啦、 啊，都活化咗啦。嗱，据我所知咧，有两间戏院咧仲系拥抱紧呢种传统价值嘅。第一间 我估我估 系 系咪知上水粉岭嗰啲啊？ 唔系喎，喺北角噶，一讲你就知道啦，可能系 新光戏院 系啊，新光戏院咧 系咩？ 系仲系用旧飞噶，同埋新光戏院 笔咁样画 系啊，你唔好以为净系得啲粤剧名伶喺嗰度开 show 噶， 唔系做大戏嘅啫咩？ 唔系啊，原来咧佢 仲有电影做嘅咩？ 有噶，系啊。哦对上一部即系 系咪啊？街坊都感到很惊讶， 就系咁样，就系咁样咯。 佢已經得好全陣啦。 佢咧連嗰啲荷里活片咧都會有間唔時放映下，譬如嗰啲咩異能三啊嗰啲咧，突然間有啲戲都會喺嗰度咧，因為佢嘅大院係勁嘅，坐到成千人嘅新光戲院。咁佢平時咧就偶然會做下 show 啦，即係有啲乜乜師傅咁可能搞下啲 show 咁樣噶嘛，有啲粵劇 show 咁樣啦。咁咧除此以外咧，佢唔做 show 嘅時間咧就會放電影嘅，係啦。所以咧嗰張飛咧，其實新光戲院嗰張飛咧仲係好 old school 嘅，就唔係打印出嚟嘅，好似仲係手搣出嚟咁樣咯。 咁你呢個印象係基於你對上一次去 做嘢， 係 唔係因為我做嘢？係啊，咁啱有套電影，其實都係半年前到，半年前到係啊， 都接近真 相。帶仔仔去嗰度睇下戲，即係用翻啲以前嘅方式去到入場，都幾得意喎。 嗯， 好，以前嘅方式入場 係啊。 咁門口有冇借賣啊？ 冇噶啦， 鱿鱼系鱿鱼 炒栗子啊，嗰啲咁样咯，都冇噶啦。睇翻咧呢啲旧式嘅戏院咧，其实真系平咧，现代嘅戏院啦，比较摩登啲嘅戏院啦，其实真系平一半噶。 吓、啊，真系噶，张飞都平啲噶。 系啊，嗱、啊，譬如呢个系豪华戏院临执之前啦，佢话咧成人票咧就每张60蚊，咁咧如果你拣礼拜二去睇嘅话咧就50蚊嘅啫。咁、你今次咁譬如入一间现代化啲嘅戏院啦，佢起码110蚊起。 早场咯，早场。咪平咯， 系啊，早場 神吉咁早嗰啲， 其實早場都係10點鐘嘅，冇8點鐘場嘅。我睇翻啲戲院咧， 8點、8、9點，朝頭早 有時有8、9點鐘場噶， 咁咪可以睇戲。 係啊，真係有啲公公婆婆咧，長者 咧，商場都未開喎。 係啊，你要留意翻咧，好多退休人士咧，其實咧佢哋退而不休啦，講緊個佢哋都係60多歲嘅咋，即係唔係超級大年紀咯。 明嘅。 咁佢退咗休，佢真係百無聊賴，咁佢咪睇下，哇！咁咪福特決戰法拉利，我入去睇下先。佢係咁樣嘅啫嘛，可能飲完個早茶，佢就攻入間戲院就睇 啊。佢哋寫影評仲好睇啊。 係啊。 我从来都以为早场是十点钟咁嘅时间叫早场咯。 哦，唔系啊，唔系噶，系啊。 不过而家咧，即系戏院太多啦，即系嗰个迷你戏院嘅形式咧，佢可以斩件到咧，嗰个场次咧已经唔系再即系上一代或者再上上一代嗰个划分啊，即系7點半、9點半，夜晚12點就叫11點半叫午夜场，已经唔系呢回事啦。 系啦，冇呢支歌仔唱。再睇翻你话喂豪华戏院呢啲。喂，要退落嚟啦，系咪先？根本就喂，连 3D 嗰啲戏都冇得睇。唔系，佢有 3D 嘅戏可以放映嘅、你照快翻副眼镜入去咧，佢又 OK 嘅。佢喺 3D 戏咧就75蚊一张飞嘅。 咁、即系其实啊，呢啲所谓旧式一啲嘅大戏院咧，佢唔系话真系好渣嘅，佢个放映嘅能力咧都系有， 仲有喺度， 都系与时并进。佢嘅结业其实都系好可能都系基于嗰、个。但業主賣到賣得出嗰笪地賺到錢，咁咪賣咯。佢冇諗係你係因為戲院咧，定係麵包鋪㗎？ 係啊，有陣時咧，呢啲叫做懷舊啲戲院咧，仲俾大家好似叫做懷緬下昔日嘅時光咁樣。 我又好奇喎，啲音響得唔得㗎？我哋成日睇之前咪有粒豬仔喺度轉嚟轉去嘅， 咁嗰啲 係 啦，佢會唔冇聲啊？ 粒 豬仔 咁嗰啲一分錢一分貨啦。 個粒豬仔冇 聲，粒豬仔 你想象得到啦？咁 淨係停咗喺左邊。唔去右邊， 有幾個大委員喺附近。 喺側邊， 叮叮叮叮。 小白，你講緊嗰個咧，其實係一個技術嚟嘅。 係啊， 呢一類嘅音響技術，唔係，杜比技術係另一種嚟。你講嗰個係叫 Atmos 嘅技術嚟嘅，係另一種嘅技術。咁其實咧，呢啲音響技術咧喺香港有3種唔同嘅音響技術嘅。咁啊，有機會又同大家分享下啦。係啊， 唔通我唔通阿歐識曬又話你知咩？ 咁巧， 分少少落嚟。都學到啦。 咁點解唔喺二台院線度介紹咧？同電影有關。 我今日好個心情好混亂啊。跟住 我講你嗰3種音響系統啊。 好，下次喺二台院線嗰度介紹翻呢3種 二台院線嘅通識60秒。 係啊，唔同嘅音響系統啦。咁啊，科技會不斷發展嘅咁樣。係啊，一啲低成本嘅都幾好噶。喂，點解無端端拆地嘅把聲咁樣？咁啊，豪華戲院就可以俾你一啲叫 low tech 啲 嘅感觉咯。 以前去一啲嘅旧戏院度睇戏嘅时候咧，开头咧就唔系睇咁多预告嘅，开头咧系有广告嘅。啲广告通常就系、是、隔篱商场嗰间茶餐厅半价优惠，又或者唔知边间化妆铺又有啲乜嘢推出啲乜嘢优惠咁。 但系依家嗰啲广告全部好国际化啦，系啊，又叫你唔知又要肌肤可以弹翻嚟，青春可以弹翻嚟。 所以我就好奇会唔会即系呢个豪华 系冇嘅，冇广告嘅， 广告嘅 系乜嘢广告都冇、哦，一开就开噶啦，你要准时，你要准时。如果咧你唔准时嘅话，你会 miss 咗啲剧情嘅。啊，佢可能会有一两套戏嚟紧 coming soon 嘅片花。咁就冇頭先阿彭爺講緊嗰啲話，喂有廣告成分，因為佢係冇廣告收益嘅，可能亦都係因為咁、嗯，所以咧即係阿老闆都諗住啊，成套賣咗佢啦，都冇計啦咁樣。喺、呢個時代嘅洪流入邊咧，係 啊，成為集體回憶啦又。 係啊。 终于感觉的信徒，灵欲女子找美好，但辗转转转的常过或铁路，游行我能共你遇到，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爱上禁忌点起了快感，有着谁可就如仿佛再生，来否开我去逐渐再装陷，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内放空，连呼吸过程深浅也飘忽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否本我的过程，如像细胞都觉醒，大抵这一种交流会像爱情，矛过投入过又醒，你就如我亦曾想的恋人，晚飞我点起了快感，会共谁想下沉失足太深，从谷底也有着度有兴奋，如这刻我能感觉瞳孔会梦，如这刻我能感觉如内放空，连呼吸过情深浅也飘不失控，不管周遭多少话苦与嘲讽，还有这里会像栖身太空，谁怕刹那错误跌入黑洞中。 佢哋係 Yellow 樂隊啊，有呢一首咧歌曲名字叫《相聚一刻》咁樣，即係 唔係卡通片啊？ 係好似諗起我哋細個睇嗰日本卡通片。 係啊，我係細個睇嗰陣。係 啊，我同你一齊都係細個。 咩啊？嗰個咩先生啊？嗰個係 我唔記得啦。戀愛嘅故事嚟嘅，好似係一個相聚一刻 咯。 係咪啊？ 相聚一刻 係咪啊？ 陳松伶啊， 好啊，係 啊，係啊，陳松伶啊， 係咩？ 係啊。 哦，好咯，記下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係香港。喂。 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今朝早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呢位啊听众咧个名好霸气啊！傅妈妈，早晨， 早晨， 早晨啊，彭仔，阿欧，小范， 你好， 仲有， 仲有 一 个， 系 Bobby， 系 Bobby， 系啦，哎，乖啊，阿傅妈妈你好威啊，个名， 唔系个仔叫做阿傅啫， 哦，所以就阿傅妈妈，阿傅妈妈系咪话系咪阿姑仔啊？ 契女啊， 阿契女结 婚啊？ 哦，系啊，系啊，今年咧系一个好难忘嘅2019年啦。 佢究竟几时结婚啫？ 系啊，到咗十二月啦，咁咧就阿契女 Suri 咧结婚，咁咧就十二月二十九号，咁就希望喺十二月咧就第一个恭喜佢啦， 系，哦，你第一个系率先喎，十二月二号， 咁咧就两个叻人啊，喺个毕业都系 一个理大一个中大啊。 唔系，都好，我哋有十一大啊，系咪啊？ 咩啊？ 讲明大学啊，明大学十大啊， 有好多嘅、哦，多啊、你知唔知芝加哥大学喺香港都有分校，所以你真系好难，好、哦、难去讲啊，好难讲啊，真系。 咁、 去摩星岭见到， 就喺百余年基业嗰间大学毕业嘅。 哦，系。 啊，仲有讲翻先，阿罗启新咧，我哋今晚会睇嗰个勋章集。 哦，好啊，好啊，多谢支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 系啦，咁咧就讲翻啦，阿 Suri 同埋 Tony 咧就大喜日子啦， 系 咁啊 ，Suri 咧就系一个好真、好坦白、好直嘅快乐追梦女孩嚟嘅， 系 咁咧，我希望你哋两个结婚咧之后咧就生翻一两个小 Tony 啦， 小 Tony 咋，即系净系生仔咯。 女仔男仔都得嘅。 哦，女仔 Tony 都得，系有一个串法系女仔 Tony 啊，咁可以叫做 啊。好啊， 我会点Ed Sheeran 嘅 Perfect。咁咧就恭喜佢哋咧百年好合，永年同心。咁佢哋就会结婚之后移居澳洲。 哦，系啊。 希望佢哋生活工作愉快。咁啊 ，Tony 咧就好似中意品酒啊，同埋粉红色啊咁样嘅。 咁点啊？ 咁我希望咧佢咧好好咁爱护啊 Suri 啦。咁快乐咁喺澳洲生活嘅， 系得闲多啲翻嚟香港啦。 佢哋都安排得很好好啊，佢哋安排啲车俾我哋啊， 系咪啊？ 咁咧就阿小白喺啊 Fukuoka 系咪啊？ 咩啊？ 小马咧系咪啊？ 我系唔知啊，嗰啲 系由佢啦。 我哋都会有 嗰啲，唔好讲嗰啲嘢啦。 我哋都会有嗰啲马影相噶嗰日。 你冇时间听歌 啊？系 啊，听歌啦。 呢首歌咧好值得祝福一对新人嘅 ，perfect 啊！好好多谢，拜 拜。 Beautiful and sweet. Well,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 Cause we were just kids when we fell in love, not knowing what it was. I will not give you up this time.All I own, and in your eyes, you're holding mine. Baby, I'm dancing in the dark with you between my arms, barefoot on the grass,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呢一首 perfect， 哎，啱啦，我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 完美啊， 拜拜。